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杨立门。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由杨立门同埋梁家永主持嘅《自由风，自由风》节目。杨立门今日有三个主题啊， 系啊， 一专线小巴引入外劳嘅消息，二就系游行管制措施。三就是安老院舍探访的限制。各位听众可以打电话来 ,187-2311,187-2311 发表意见。 嗯。 现在很多行呢都是人手短缺。 是啊。 咁、于是呢要求输入外劳的声音呢就重新又听到啦。 嗯嗯嗯。 劳资利益就天然对立的啦。 是啊。 老实咁讲下。长远而言大家都明白呢梗係要找到一个双赢的共同利益那个平衡点在哪边。 嗯。 但是吓，嗰、共同利益系咩咧？就话如果行业蓬勃发展啊、 嗯， 老板就揾到钱，劳工又好生活，咁咪好咯。 嗯嗯。 之但系啊，就住眼前利益嚟讲咧，就必然即系各说各话嘅。 嗯。 资方就话请唔到人。 嗯。 所以就要输入外劳。 嗯。 劳方就话你请唔到人，因为你人工低，环境差。 系啊。 你改善下人工。啊、自然就请到人啦，咁 俾多啲钱咪请到人咯，即系佢哋咁样讲， 各有道理喎、 啊。系嗱、啊，不过呢个问题咧，好似你咁讲啦，嘉永就真系全香港而家各行各业咧，无论系高档、中档、低档，或者系即系你唔好讲话低档啦，即系低端或者高端嘅行业啦， 字眼嚟 嘅，系系啊，都系缺人手嘅， 吓、 啊，即系唔系话你俾到钱就请到人嗰只、嗯，因为根本嗰啲人根本就系唔够，就算你俾到钱佢，佢当然肯做啦，但系佢。人根本做不到那份工的、 uh-huh. 你给钱都没用的、 嗯、 但是有些就是根本在劳工阶层那些就根本没有人手做、 uh-huh. 因为很多人呢就是已经转了行了一来是吧就是你三年的疫情二来就是很多人可能走了、 uh-huh. 三来就根本香港有一个很自然的所谓就是退休潮的就是六十年代好像我们这些那时出世的人呢、uh-huh. 陆续今年就真的退休潮的就是我认识的那些人全部都是这几年退休的 我认识的都是 是啦没错 我早过你 你做我啊，所以你退休潮之后的你咧，你而家都要翻嚟做再做啦，系咪？即系冇办法嘅，你都系要揾翻一啲即系熟手嘅人翻嚟先做到吓。好似而家的士司机一样啫， 系咪？ 巴士司机一样，全部都缺人。 诶、哎，讲开呢个专线小巴，而家有消息就话要输入外劳啦。咁啊，仲有话咧就可能就系啲输入几百个咁多咁样。嗱，呢个消息未经证实啊。 系咯。 咁都系有咁嘅消息啫。讲翻专线小巴，你搭得多唔多？ 专线小巴我经常搭嘅，因为有一条小巴线咧，经我屋企落去金钟、去铜锣湾、去北角，就我去边都可以车同我去嘅。 满意嘛？满意嘛？ 满意、哎，因为嗰条小巴线咧、okay、就好繁忙，就好多人搭嘅、 嗯， 似乎就冇即系司机短缺嘅问题。不过我见到系的确系有呢个司机短缺 的問題。咪先？你话似乎冇司机短缺嘅问题，系咪嗰条线嗰啲待遇比较好咧？ 嗱，呢个我就唔知道，我冇问嗰位司机大佬。喂，咁你几多钱呢？ 你见到翻工有冇笑容啊？ 几好 OK 嘅喎， 咁啊，可能除咗服务态度之外，个人嘅修为啦， 冇错啦， 都或者佢个人工唔系太差， 系啊，同埋即系可能佢好多更咯，可以翻，即系变咗个收入会比较多啲，因为嗰条线系开得好密嘅，即系嗰啲司机咧就一个接一个咁样，可能就即系因此就可能佢收入比较高少少咁咯。 嗯，你头先讲一啲。一啲論點咧、嗯，我又覺得好似啲人似係老闆啲腔調多啲， 唔係啩？我唔係我哋做個老闆， 你又話誒，咁、哎、真係請唔到人啊嘛？供應啊真係冇啊嘛，唔係出唔到，唔係出唔到糧嘅問題啊 咁如果就算你話輸入外勞，你都係要有幾個所謂即係試驗嘅，即係究竟係咪真係請唔到人先？係嘛？即係你係咪盡曬能力去請人咧？係咪俾一個合理嘅工資去請人都請唔到咧？過咗呢個測試咧，先至。俾你即系去请外劳噶嘛？ 我自己觉得就双方面劳资双方都有阵时真系尝试用对方嘅角度嚟睇问题嘅， 应该对换位思想。 我自己打工，我梗系希望嗰个工资好啦，系咪先？咁梗系会觉得你请唔到人鬼咩？你咁鬼奀人工，我都唔想做咁滞啊， 系咪？ 咁但系如果就以饮食业为例啊。早排疫情好多，挨都辛苦嘅。 饮食业好严重， 啲老板系咪啊？ 系啊， 即系唔执都即系都会偷笑噶咯。 冇错， 咁而家有翻啲生意，咁。 咁佢都难做㗎，经营都困难㗎、啊。你要佢一下子提高嗰个工资待遇又唔系话咁容易喎。呢、啊這个系咪又应该由两解角度呢， 我又。真系全线嘅，即系除咗你话飲食业，就算零售业都好，今朝邵家辉先喺度讲都系全线唔够人手嘅。啊、即系你话啊，不如做 sales 嗰啲，大湾区都 OK 啦，你广东话又 OK 嘅，咁样读国语又得，咁、其实真系可以谂噶吓。不过真系要有各种嘅测试，头先我讲嗰啲所谓即系保障喺翻度，即系保障翻本地嘅员工要喺翻度先得。 喂，老实讲啊，啲人话不如搵大湾喺大湾区嗰度请啲人嚟啊，咁、我又唔知道大湾区其实个劳工有冇短缺、我又唔知， 佢都唔够人手， 系咪？例如我有啲即系咁讲嘅，有啲广州嘅亲戚，佢都请即系。我哋叫做终点用工，嗰啲终点难请，终点工人唔喺广州市嗰度请噶，唔知好鬼远嘅山区嗰度嚟做。 系啊，都系乡下请过嚟， 系咪？ 即系外省请过嚟。 情况一类， 嗰啲阿姨嘛， 其实可能类似 嘅 啫， 都类似 嘅，系嘛？唔知道嘅。嗱，啊，依家咧，我哋就系请嚟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公共小巴分会主任阿陈逢源先生，陈先生你好。 好，你好，你好， 你好啊，陈生。 你哋早两日咧，陈先生就发咗个新闻稿啊。就是因为那个输入外劳的问题咯，嗬。 系 早两日四月一号嗰度发嘅，个标题就叫无力解决前线司机困境，却全力关照商家利益。政府强行输入小巴司机，势引起强烈抗争。啲措辞都好行啊，好行啊，吓。 系 咁啊，可能你哋都好鬼把火喎，系咪啊？ 阿子乔，因为你输入外劳就唔系净系我呢个行业，如果你打开个缺口咧，本地各行各业嘅劳工输入咧，就会引起个大灾难噶啦，你明唔明啊？ 我明噶，我明， 我明啊，所以政府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地方，都要保障本地人、本国国民就业嘅机优先就业机会。你其他输入外劳系逼不得已啊，就系点解你要咩？要走？首先你就要提高本地人嘅收入待遇咁你先有。解决个问题嘛，因为你家下好多年轻人唔同我哋嗰时嗰啲人啦、我哋嗰波人挨得苦挨得乜嘢，但年轻人急功近利。 又唔好咁讲啊， 好多都系啊，我有朋友咧，佢宁愿做 part time， 做高 van， 做揸的士啊，佢哋咧一日就揸的士嘅咧。其实他有那些 app 接的、有些 order 接的呢，一个人呢一人搵1000多2000人咁多。咁、你揸巴士都有成20000多人一个月啦，係咪、你小巴讲过即係最咁多车种最可悲嘅。 我就今日正想请你呢同大家代专线小巴司机吐下苦水先。而家嗰个人工就低啊，你俾啲数字，俾啲数字嚟听下先。 嗱，因为你全港九新界有300多条专线， 300多条 ，OK， 系，条条线都唔同嘅， 系 啊，个营运又唔同，线路长短又唔同，老细又唔同，即系你不能够好似一间大公司大企业啊咁样，即系好似983000多部，城巴、新巴有1000多部车咁就容易统计同容易做咩吓？但系咧，你专线小巴个老细唔同，个地个环境又唔同吓，客量又唔同，佢个有啲客满多到啊，一开到站头就爆，开到站头就爆，冇停嘅啲黄金线咁巴闭嘅。如果你嗰啲。比较要即係冇咁多客嗰啲呢登卡啦地方嗰啲呢就稀稀疏疏就唔会缺乏啦。 杨立门搭嗰啲梗係黄金线啦。 我嗰条真係黄金 线。即係你家下呢有啲呢我哋嘅人工呢以中位数嚟讲啦。 讲有几多讲嚟听下。中位数。 嗱我哋呢有啲50至60蚊啊，有啲70都有啊。 你讲系时薪，你讲时薪系咪啊？ 时薪 系冇时薪，冇错。 50到60蚊啊。 我哋啲 50-70。 50-70 ，OK， 好。 系，有啲咧仲低添啊，啊，即系我唔讲嗰啲啦吓，系普遍嚟讲，啊，咁家下咧，你知道啊，做飲食業洗碗嘅嗰度65蚊个钟至70蚊个钟，啊，咁我哋職業司機系要讲技術，讲压力嘅喺马路上，咁多车，咁多灯。咁多人路又窄啊，咁啊塞车嘅严重性，你大家众所周知噶啦，系咪啊？唔使我讲咁多噶。咁你而家压力系几咁犀利咧？同时你专小巴咧，分分钟有客嗌落嘅啊，有啲老细就有啲有规矩就去到站先落，有啲老细咧为咗搵多啲咧，叫啲司机你有人带手你去上啊，咁样即系好似揸龙揸红警咁样。好似多勞多得咁樣嘅，即係紅警咁樣。 頭先你講嘅中位數50蚊到70蚊，咁就當係每間做9个钟就大概係500到540蚊到。 540蚊係。 因為而家一個月就當你開26日工都係萬零，即係15000蚊都唔夠。 34蚊到係。 15000蚊都唔夠。係。咁就即係養家就係概括辛苦。咁同埋咧，好多時轉更嘅時候時間又好緊迫，又冇得休息係咪咧？又同埋為咗要揾多啲錢，就唯有做多。 加班又要 加班。 係。 完全明白。 即系嗱，我哋呢啲咧司机咧年龄亦偏高嘅， 系啊系啊， 后生嘅嘢就冇人肯入行。我头先讲啲后生仔要搵多钱噶嘛，点会同你做咁辛苦嘅？根本你旺到啊，有啲即系旺到啊，一卖站就爆，卖站就爆，根本你生理上，我哋嗰年咁嘅年纪冇办法忍。忍几个钟头噶嘛，系咪？ 明白嗱，陈先生嗱，套裤出套到依度先吓。而家就呢个另一个问题就话咧，阿特首都话咧，如果要输入外劳啦，如果咋吓，如果而且只如果啊，我冇话系啊，我冇话赞成啊， 系 咁佢话咧都唔能够高过呢个行业工资嘅中位数。咁你头先话个中位数就系50-70蚊，咁系咪因为咁嘅关系你就话？你哋个工会就建议，不如即系就算系你哋固然系反对呢个输入外劳啦，咁但你哋就话咧，如果个时薪增加到80蚊咧，另外即系话个休息时间啊、食饭嗰啲钱又有所改善啊，都会吸引到新血入行嘅。你嗰80蚊系咪咁样定出嚟啊？系咪因为个中位数嗰度定出嚟噶？ 唔系你，因为你而家系市面上个生活又咁高啊。你咁嘅收入根本就冇可能吸引到你啲年轻人㗎嘛，后生啲嘅。 唔係我问你80蚊点定出嚟呀，我问你。 定80蚊、即係按呢、這个生活程度吓、即係你加下你70蚊 ,70 蚊你根本最高去到70蚊吓，咁你根本就生应付唔到日常开支嘛吓，係咪主持吓。咁、你80蚊再加多10蚊，羊毛出嚟羊身上嘛，你今乜嘢通胀都乜嘢都通胀㗎啦，啊你电费又通胀，交通工具又通胀，啊样样都加㗎啦，食得又加唔食得又加。咁你呢啲呢是转嫁于广大嘅基层市民身上㗎嘛。 係陈先生，我想问一下呢，你哋同商会嗰方面係傾成点㗎？即係你有冇即係话返俾佢哋听，其实如果你出到80蚊呢，我哋就会乖乖地个都开工㗎啦，你就唔使呢个个你一定请到人㗎啦，就唔使输入。 千祈唔好咁讲，我哋要人人开工，我哋冇威胁性嘅。 係。 我嘅建议 唔系话威胁， 意思就 话 你哋同商会 个沟通基础 系力量好大喎，大佬，你威你哋开工，即系我有胁迫性噶啦，主席。 唔系咁嘅意思，而系即系你系咪同佢有咁样嘅沟通，就系个基础就系嗱，你如果70-80蚊咧，都应该都请到人嘅，系咪？ 吸引到人哋。 有冇同商会摊开嚟讲？ 系 嗰个80蚊嘅建议。有冇同佢傾過？ 嗱，呢啲咧由政府做中介人。琴日咧，勞福局嘅副局長啊，同埋運輸處嘅助理處長，同我哋開會。咁我提議啊，因為我哋同資方講咧就唔適宜嘅。 點解啊？ 咩？點解啊？勞資喂，大佬啊， 大家当面讲咧，就有摩擦噶啦嘛，你明唔明啊？ 哦，你惊摩擦，惊住 资本家系唔中意啊！你讲钱喎，失感情啊！我同你讲钱，你都失感情噶啦，养仔嘢都系噶啦，唔好话你吓啊！资本家嘅算盘，梗系要打响噶嘛吓，梗系尽量赚多啲噶啦，付出少啲噶啦。咁我哋工人梗系要。要求有合理嘅待遇啊，咁你资本家未必同意我哋噶嘛，系咪啊？咁嘅情形咧，由政府去督促佢，政府去讲，就比我哋讲好有力噶嘛，话系咪啊？啊，主席啊， 另外我想问， 你讲 系，另外我想问下你咧，你哋就提及过咧呢、這个所谓叫做引入外小巴司机呢啲外劳咧就唔掂当嘅，就九十年代嘅时候都引入过噶， 系啊，冇错啦， 但系就唔成功。实情嗰阵时嘅状，嗰阵时嘅情况系点，同埋而家新嘅状况又可能出现咗，而家可能大湾区嚟香港嘅交通又方便咗，咁样有啲人就话喺大湾区行过嚟，即系都方便过以前好多，咁所以喺大湾区度引入啦，咁样嗱，你可唔可以先讲下九十年代嗰时系点嘅咧？个状况点样失败法？ 嗱，我家下即系。九十年代嗰时间咧，我有要参与去调解， 系嘛？ 嗰时咧，港岛区有一间专线公司咧， 系 引入几十二三十个嗰啲国内嘅司机， 二三十个咁少咋嗰时吓 ？OK， 系你继续讲。 佢一条线一间公司啫， 一间公司系 唔系话加全港九新计整个行业，你要明白喎， 系， 咁以前多噶啦嘛，系咪？ 但系都失败，你讲下点解失败咧？情况系点样啊？ 你国内请嚟啲司机，人工同我哋差唔多啊，但系你中介公司介绍佢嚟啊，咁佢中介公司又要食水啫嘛，同时你要住同埋食嗰啲，七除八扣啊，七除八扣，你收入。你最多系占剩翻自己收入嘅钱咧，系30%左啊！咁你那个收入点样唔理想嘛？喺乡下嗰时，大陆嗰时九十年代咧，做又36，唔做又36，但系你嚟到香港唔同、啊。香港你几繁忙啊冇得拉拉行，乜拉拉即系拉拉下，所冇得拖啊！嗰时九十年代。做又36，唔做36，拉拉行咁样啊！咁你而家下国内个生活环境好咗啦嘛，改善咗嘛， 系啊！ 要我哋了解咗，国内揸车嘅收入咧7000-8000噶啦，广东省嚟讲啊，尤其是深圳、广州嗰啲大城市， 同我哋香港工资拉近咗好多噶啦，工资 拉近啊， 系各行各业都系咁样， 系。 即系话嗰阵时，即系嗰时嗰个计划系冇成功到，系唔系因为你哋嘅反对，而系因为根本都其实即系 引入咗啦， 引入咗啦。咁但系就佢哋系即系个工作就即系唔能够好顺利咁样展开佢哋工作，系咪？即系话佢哋根本习惯咗，习惯唔到香港工作环境。 集体罢工嘛，好似系咪搞到咁啊？ 佢嗰时咧，散散漫漫啊嘛，整啲啊呢个呢个唔系整下咪。劈炮唔系跟住，因为好似一个传染病咁，个咪咁咪做住下，全部散晒咯。嗰时佢嗰条线嗰啲旧员工啊，要求我哋工会插手嘛，咁我哋插手去调解啊嘛。但睇咁嘅环境咧，你大陆嗰时嗰啲人咧，即系冇香港人咁勤力咁捱得噶嘛，你明唔明啊？嗰时间咁我都咁佢而家静静下。整下咧，佢个收入即系唔合佢自己嘅理想嘅要求嘛，但系家下咧，中国嘅经济改革开放之后咧，人民嘅生活好大大就改善咗啊嘛，多劳多得啊嘛，家下好多人好普拼搏喎，广东省啲人好拼搏噶，赚钱唔会少过你香港噶，咁你要离乡别井，你谂下啊，咁你同时啲香港最大问题。你系住嘅问题最贵食咁咪而家下咧食又系贵喎，食个喺快餐店食个餐食个饭都要50-60喎你估大陆唔使啊嘛系咪？但你唔系一间公司请人啊嘛，一间公司请人咧一个大公司一个大企业请人咧几百个，即系好似巴士公司咁样请 三幾百個，佢要消化到嘛。 嗯， 但你咁多咁多間小巴公司翻散咗，佢冇咁多嘅車輛，一間公司冇咁多車輛。 嗯， 即係最多嗰間係700多部，但係 睇嚟嘅情況都唔係咁樂觀嚇。多謝你先啊，陳國成先生嚇。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公共小巴分会的主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教育局表示，正系积极同唔同办学团体商讨同埋规划学校发展方案，包括考虑停办长期收生不足嘅学校，合并或者重置到有新学位需求嘅地区，尽量减少学龄人口结构性下降带嚟嘅冲击。教育局副局长施俊辉喺局中人语表示，当局亦都会加快喺公营小学推行小班教学，俾学校善用小班嘅环境，提升学生嘅学习成效。佢又话，随住学龄人口下降同埋学校数目减少，教师嘅需求预计都会相应减少。当局会密切留意公营学校的教师人手，审慎规划师资培训的名额，以维持稳定和高质素的教师团队，同时继续加强教师专业培训，不断提升本港教育质素和整体竞争力。位于长洲的中华基督教会长洲堂锦江小学向家长发通告，表示上星期收到教育局通知，新学年未获开办小一班，至于小二至小三班级就维持不变，校方正是按教育局文件积极跟进。校方说已经立即启动危机小组，由校监、校董、校长和各学校主要成员组成，将会同教育局商讨可行的方案。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表示，食安中心去年检测大约63,800个食品样本，整体合格率是99.8%，视乎情况的跟进行动包括追查源头、指令停售和下架等。另外，谢展环指出，目前来自日本福岛县的所有蔬菜和水果、奶、奶类饮品和奶粉不准进口本港，福岛附近四个县的这些食品必须要附有辐射证明书和出口商证明书，至于那五个县的冷冻或者冷藏野味、肉类和家禽、禽蛋以及活生冷冻或者冷藏水产品，亦都必须要附有辐射证明书。他又说，食安中心去年在恒常监察计划外检测超过10,000个日本进口食品样本做辐射检测，没有超过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的指引限值。南韩外交部话，正系同有关方面协调重启韩中日领导人会议，若果唔出大问题，预计会议将会喺今年内举行。外交部官员话，近日举行嘅中日外长会谈，亦都就重启三国领导人会议释放出积极嘅信号。韩联社报道，总统尹锡悦上个月宴请驻外外交机构代表的时候，亦都话将会争取重启三国领导人会议，为实现地区和平和发展共同努力。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始于2008年12月，至今已经举行过8次，最近一次在2019年12月在成都举行。之后由于新冠疫情爆发，加上日韩关系因为强征劳工赔偿问题而被搁置，但是日韩关系近期呈现改善势头，为重启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创造条件。 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晚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听日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随后两三日风势逐渐增强，最低气温在19度左右，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两宗坏车报告啦，分别咧就喺九龙同埋屯门公路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启业村嘅快线有坏车阻路，龙尾系排到去龙翔道近龙盘苑。重复一次啦，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启业村快线有坏车阻路，车龙排到去龙翔道近龙盘苑。而家反方向啦，观塘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启业村至到德宝花园呢一段咧系慢车噶。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交汇处嘅慢线有坏车，龙尾系接近青龙头。重复次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交汇处有坏车，慢线封闭咗，龙尾去到青龙头。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啦，收费广场对出稍为多车。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是去到果栏。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荃湾的和宜合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昌明路方向跟住梨树路的快线封闭了的。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惊天大案，破冰出击，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破冰行动， 踏入最后关头，终极抓捕一触即发。 潜入制毒村的赵家良为收集制毒名单，性命危在旦夕，而蓄势待发缉拿毒贩的李飞，又愿不愿意冒住失去父亲赵家良的风险攻入塔寨村呢？ 破冰行动完结篇，今晚9:30，港台电视31。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杨立门。 刚才我们就跟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公共小巴分会的主任陈凤元谈过，他是大吐苦水专线小巴司机的惨情，工作环境又差，工资待遇又不好，亦都司机的很多当中都年纪又老迈，很难转行。啊，我哋嘅听众朋友有冇都系揸专线小巴嘅咧？咁啊，打电话嚟倾下吓，1872311，1872311。作为小巴乘客嘅话，你又有啲乜嘢观察咧？咁啊，都可以打电话嚟讲讲嘅。专线小巴咁作为一个公共交通工具，都带嚟咗我哋好大嘅方面嘅。 不过即系听头先阿陈生讲咧，似乎而家个环嗰个情况都几两难，因为听佢讲咧，输入 嗰啲大灣區嘅外勞司機嘅話咧，一定行唔通嘅咁樣嚇、嗯。好啦，咁如果你輸入又行唔通，咁本地嗰啲商會又話佢真係請唔到人嚇、啊，即係你唔好講話佢出到幾多錢啦，咁根本有好多其他嗰啲競爭者喺度嘅嚇，即係而家有好多譬如話即係做外賣啊嗰啲平台啊嗰啲網購啊嗰啲咧，出到好高薪，即係你小巴又冇可能出到嗰個薪水去請去爭一啲即係。年青嘅司機入嚟，好啦，咁你輸入又唔得，你請人又請唔到，咁點算咧？可能嗰條線就可能 cut 噶咯嚇，咁嗰條線冇咗嘅時候，嗱當然仲唔好講話地鐵好大競爭添啦，而家即係好方便咧，競爭係地鐵啦。咁如果 cut 咗條線，咁其實最終其實受害係邊個咧？咁可能都係一啲市民，同埋一啲可能做開嗰條線嘅司機，可能連嗰份工都冇埋。 係係，頭先咧陳鳳元咧，我覺得一點我自己又唔係好認同佢嘅。争取改善福利待遇，咁你已经直接同资方倾啊嘛， 系咪？唔可以同佢直接跟他 談，佢又唔 会倾，惊摩擦。 简单嚟讲，佢可能啲老板唔想佢咁啊。咁我觉得多方面进行嘅，一方面梗系希望政府可以出下手，做中间人，帮下手啦吓。咁劳工处其中嘅职责都系促进劳资双方嘅关系嘛，系咪？咁但系呢都要靠你自己嘅，大佬啊，你靠即系政府同你争取咩？系咪先？你自己要出力噶嘛。咁其实佢哋喺个新闻稿里边咧，头先我本来我想问佢嘅，喺新闻稿里边佢哋提过话咧，工会咧其实喺过去好多年咧都要求政府嘅相关部门重视同埋协助专线小巴司机解决各种收入同埋工作嘅难题。佢话多年都希望政府做啲，希望政府做啲嘢， 工作上嘅 难题，政府做啲嘢， 政府做啲嘢。 咁但系咧就话政府咧只喺形式上吓，喺2015同埋2017年咧就分别就修订咗。这个叫经营公共小巴专线服务的条件和一个叫做专线小巴司机工作时间的指引的了。但是呢就政府定了这些东西之后呢就没有说加派人手去进行巡查。那些规条法规或者在这里了没有巡查。於是就冇乜點樣執行，因此咧，剛才所講嗰啲指引啊，或者咩條服務條件嗰啲咁嘅文件咧，只係成為一紙嘅空文咁。如果睇佢嗰個新聞稿嘅上文下理，就似乎嗰頭先所講嗰兩份文件都拍扯，如果做到都 OK 嘅喎。只不過冇執行啫，咁嗰啲咩嚟嘅咧？ 係啦， 我想問下佢其實 係啦。不過就當然我哋就揾唔到政府嘅即係代表出嚟講呢樣嘢啦嚇。當然政府有政府嘅講法啦。咁但係如果講到話即係要。政府做啲嘢嘅話，咁可能政府都係做一啲即係架構規管上嘅嘢嘅，譬如話你勞資雙方你點樣傾嗰啲人工，你未必政府可以真係插手啦。咁但係咧，政府有一個勞資顧問委員會嘅嚇，咁咧就有好多時有勞資嘅問題嗰度傾啦，咁同埋有好多輸入外勞嘅關卡都要過喺嗰度咧，係又作為一個把關者嘅嗰度嚇。咁但係今次似乎就有個巧妙處咧，就似乎係政府有嗱，我好似有啲跡象。显示是想绕过劳顾会咧，就是批准呢、這、一个即系外劳输入嘅。 我又唔明白，系啊，呢两日听见呢啲， 大家要留意一下呢个 發。听见呢种咁嘅说法啫，又唔系系咪真系咁？我唔知道，有啲咩说法啫，又绕过劳顾会，咁劳顾会好阻定咩？ 系， 设立劳顾会嚟做咩啫？ 系啊，因为都好敏感嘅呢样嘢，即系对劳工嚟讲，系输入劳工，即系冇饭碗嘅， 系。 咁所以咧，就经一经劳顾会咧，我觉得都系一个正常嘅做法嚟嘅。可能今次有啲特别嘅情况，我唔知啦吓。即系政府同即系资方即系倾掂咗某样嘢，呢个唔知啦。即系可能要问一问政府或者资方。 系，咁啊唔知道，就算绕过劳顾会。不一定一定是资方提出的又或者劳方提出不定喎。倾就倾就倾不掂，唔系关佢啦咁样都唔知道。呢个唔知道。但既然有个机制呢，我都觉得应该尊重返机制。既然有个劳顾会。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倾倾嘅 ,1872311,1872311, 不如我呢个时候又跟阿萧叔叔学下英文先啦。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系陈老师 again， 继续我哋讲唔同意粉嘅环节啦。今日要讲嘅咧就系两个好常见嘅扁身嘅阔身嘅意粉。第一个咧就系大家都好熟悉啦，应该就系 fettuccine，fettuccine，fettuccine，F-E-T-T-U-C-C-I-N-E。字面意思咧其实就系 little ribbons 嘅意思，一啲小嘅丝带。咁所以咧。 你想起一些细长的丝带扁的就是 Fettuccine 了。另外一种呢再扁多一点的再阔多一点的类似呢就叫做阔条面这样。最近在香港都很兴的一种呢就是呢 Tagliatelle,Tagliatelle,Tagliatelle, T-A-G-L-I-A-T-E-L-L-E。留意那个 G 音呢是不需要读的就不需要 Tagliatelle。就咁读 Tagliatelle,Tagliatelle, 就可以 Tagliatelle,Tagliatelle。咁呢啲阔身嘅意粉呢通常呢最好呢就攞嚟呢係配一啲比较浓啲嘅熱身啲嘅酱汁呢就可以呢捞到多啲酱汁上去就更加好味啦。好啦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跟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跟着萧叔叔学完英文之后又继续讲一下这个专线小巴、全民话会输入外劳嘅问题，头先系同劳工界嗰边倾完啦，而家揾商会又倾倾啦，请嚟嘅咧就系香港的士小巴香港的士小巴商总会理事长周国强先生，周先生你好， 喂你好，两位主持人你好，你好， 而家有消息就话或许会输入500个专线小巴嘅外劳，你哋系咪都收到呢啲咁嘅消息咧？ 其实我哋喺劳福会嗰度即係嗰度呢就有讲过呢就佢哋都明白到呢我哋而家嗰个小巴短缺人手嘅问题非常之严重啦。咁、我哋亦都透过晒同运输处啊局方呢都反映过呢我哋啲司机老化得太紧要请唔到新人入行都种种问题。咁亦都坦白讲呢、这個嚴重嘅情況咧，其實而家唔止我哋一行啊，應該係好多行業咧，用勞力換金錢嘅人手咧、大家都唔夠。大家見到有見合似啦，咁、其實就係話喂，不如試下嘗試下引入一啲少量嘅外勞啊，幫下解決咗人手嘅問題。因為 周生唔好嗱，咪先，阿周生唔好講具體先。你頭先話聽到都有呢個消息，係喺勞福局嗰啲官員嗰度聽到佢哋喺度醖釀緊，定係勞顧會？你頭先講。 应该是劳福街是 劳福街咩人嚟先嗰啲 即系社福嗰边啊系 社福嗰边 你可能听到官讲定系 社福啊系叫做咩啊即系 劳工福利嗰边 劳工福利会定系点样我嗰个全名我唔系好 你咪 政府部 嗱简单嚟讲系咪啲官讲先系不必咁问啦 即系官暗示话会帮 啲官 OK 即系你哋其实都要求啲官帮你哋系嘛 系啊因为你都知道啦而家大家在职嘅小巴司机平均年龄系70岁我谂系咁多种行业里面平均年龄最大就系我哋啦 你嗱呢个听段有你嗱我引述你讲咋吓。即系啲有官咧就放声气，系咪啊？就话会输入500个专线小巴司机，系咪即系咁讲先？简单嚟讲消息 系 吓，咁、样呢个五百嘅呢个数字，又系咪你哋放声气俾佢哋话希望有500咧？ 其实我哋系要求2000嘅。 啊，2000 OK， 咁啊打一个好大嘅折扣喎，嗬、 呢个缺口 系你 先 唔到。你都知道啦，全香港3000几架小巴，我哋而家估计嘅话咧，正规司机都争20%噶啦。咁你连埋啲替工嘅话咧，咁因为你都知啲人要休息噶嘛。咁仲有而家最主要啲而家人手咧、一到假期啊、长假期啊，或者红色假期嗰度咧，我哋欠缺嘅补充人手。仲更加多。 依家其实从业攞到牌攞呢呢个小巴牌嘅人呢就数目就好多嘅。但係活跃嘅从业緊嘅专线小巴司机有几多人呢而家香港你估计。 我諗而家从业嘅话专线小巴专线同埋红色小巴嘅话呢我諗万一二人嘅啫。 万一二人淨係专线小巴呢唔好讲红色先专线小巴几多人都。知唔知 我諗我諗9000人到啦。 9000人到。咁而家係有大概3300架专线小巴係咪呀 系啊，咁你咪忘记话正规嘅司机佢哋要休息噶，咁仲有提供啦，仲有日夜间嘅司机啦，仲有通宵线嘅司机啦。 系，咁如果真系俾你输入五百个，你觉得止都有排都未止到咳系咪啊？ 应该系啊，但系而家就希望咧，如果引入，因为而家大家都系望下大湾区嘅司机啦，咁希望咧就将嗰啲大湾区附近我哋边境嗰啲专线小巴或者上水啊。粉岭啊，嗰啲解決咗嗰啲方，跟住嗰邊亦都可以釋放翻啲司機出嚟幫到手咯。 嗱，你就講這個大灣區啊，唔好講大灣區住先啦。工會嗰邊啊，摩總即係俗稱摩總近時嘅摩總，而家嘅汽車交通運輸總工會啊， 係冇錯。 佢哋話你俾80蚊啦，80蚊一個鐘人工啦，拍車都多人入行噶啦，有啲新人入行，你覺得？O 唔 O K？ 80蚊，你俾唔俾到80蚊先？你作为雇主， 其实嗱，讲真，80蚊要睇嗰条线嘅营业状况啦。因为讲真啦，而家大部分嘅专线小巴咧嘅营业额咧，其实个平均计咧都低过2400蚊嘅。 嗯， 咁如果一对司机嘅话，而家我哋拉匀日与夜嘅话，日间司机同埋夜间司机嘅话咧，我哋平均嘅俾紧嘅人工支出咧，未计工 M P F 嘅话咧，都已经去到1200-1300蚊噶啦。 嗯， 咁工埋 M P F 嘅话咧，再加埋。油费咧，其实咧已经超过2000蚊嘅成本噶啦，仲未计车长嘅管理啦，仲未计维修啦，车嘅车租啦，同埋排废烟疏嘅开支嘅。咁所以咧，如果你话咧要我哋突然间画一条线咧，可以加到80蚊或以上嘅话咧，其实有好多专线小巴根本生存唔到。第二咧，其实我哋亦都试过咧，透过希望摩总帮手咧，我哋登。網頁喺佢哋度招聘人手出到70蚊人工啊，咁佢哋亦都 reject 咗我哋咧，就話咧其實70蚊都請唔到噶啦。佢話如果我哋真係想喺我哋網頁嗰度請人嘅話咧，要求嘅時薪係100蚊嘅。 頭先佢講80蚊啫，頭先就 係啊，佢話80啫。 但係佢要超過一，佢話要我哋100蚊，佢哋先會考慮喺個網頁嗰度咧幫我哋賣招聘廣告。 即係如果 根本而家中原因咧，就會好似頭先你兩位主持咁講啊。如果真係人工無止境咁加，可能幫到手，未幫到手嘅話咧，其實嗰條專線小巴已經可能即係叫死亡咁滯啦。 如果一啲比較旺嗰啲線咧，即係楊南門搭嗰條咁計啊，80蚊呢個水位係咪真係完全冇得諗先？ 其實而家問題係話，我哋嘅人手其實就算我哋加人工。真係加到嘅話，即係當然啦，可能要政府出手俾我哋加價啦。但係其實加到價之後咧，大家不，我諗主持，大家都不得不承認，而家成個勞工市場嘅話，尤其是要用勞力換金錢嘅工種咧，根本係全面性係缺乏人手嘅。大家要認、 明白，明白。我想問一問你哋用乜嘢條件去諗住請呢一班大灣區嘅司機落嚟嘅？因為你除咗人工之外，你可能仲要提供一啲津貼啊、住宿啊、生活津貼等等，需唔需要咧？ 咁，但係亦都咁講啦。明顯嘅，我哋睇到嘅話咧，個在職嘅司機年齡咁大啦，咁我哋如果能夠短時間去補充嘅話咧，我哋一定唔會個待遇低過佢哋嘅，咁起碼都平衡翻啦。咁希望幫補下啲司機啦。第二，你話亦都有一樣嘢係，雖然可能你覺得會係話我哋商會或者會用一啲數據，到臨尾依一種數據或一嘅數據出咗嚟嘅話咧，咁可以喺計成本嗰度咧，就可以同政府有一個叫做機制俾佢睇到。真真正正要請到勞動力嘅話咧，就唔係政府咁話，我哋之前咁一籃子咁去同佢申請加價咧，其實幾年都批唔到加價，仲要低於通脹，令到我哋完全冇辦法生存嗰下慘。 嗱，我想問一個問題，好直接啫。头先摩总佢哋就话咧，据佢所知呢个专线小巴司机嗰个薪水嘅中位数就50蚊到70蚊一个钟啦，咁你就话80蚊嘅水位就好难噶啦，咁我想问你，大湾区深圳嗬，唔好讲远咯嗬，揸类似嘅做类似嘅工作嘅司机有几多钱一个钟头？你知唔知？ 咁又冇知，但系据我所知，如果而家平均揸车嘅话咧，如果喺国内揸车嘅话嘅人中，我谂啊搵100蚊到啦。 100蚊咩先？ 即系月薪10000蚊到。 我月薪10000蚊 ，OK， 人民币喎呢个。 咁嗱，你呢条数要计喎，喂，你话要请人，请人哋嘅大湾区啲人，咁你了解人哋嗰啲几多钱人工先？ 系咪一万蚊一个月？即系当然咧，对我哋香港嚟讲，一万蚊都系当然低啦。人民币啊，即系撇开唔好人民币唔人民币嗰个先啦，当系一万蚊。都系唔系算。如果真系一万蚊吓，对香港人嚟讲，梗系唔高啦。咁但系如果用翻一万蚊。请 阿主持啊，你放心啊，我哋唔会用一万蚊嘅，我哋会用翻晒而家香港司机嘅中位数嚟请佢嘅。 中位数，即系几多钱？ 如果你话一万蚊，佢仲要喺香港食嘢啊、衣食住行嘅话，根本边度请到啦？ 系要万三四蚊 中 位 数。中位数嗱，如果要用翻呢、這个你所讲嘅香港嘅司机嘅中位数，咁你会俾几多钱人哋啊？你？ 我谂一定会同翻而家嘅小巴司机六啊几七啊蚊人工一样嘅。 但系你系 因为你如果唔系根本人哋川州过省落嚟，根本都请唔到人。但系而家最迫在眉梢嘅，大家眼见睇得到嘅就系话，我哋依个工种里面嘅年龄系去到70岁平均嘅话咧、根本我哋如果再唔揾啲人嚟补充嘅话，根本就嚟有车冇人揸。 即系话除咗呢、這个月薪或呢个时薪之外，你哋系唔会有其他嘅补贴俾呢班嘅大湾区司机嘅？ 我哋都一齐都探讨紧，但系你都知道啦，而家个机制又同埋有几多批到几多名额啊，各方面都未出嚟。其他都言谈尚早，但系亦都咁讲。我希望工会都要冷静啲睇一睇啦。阿陈生，我明嘅，可能佢觉得会唔会剥削咗你啲司机？我哋唔会剥削啲司机嘅。但系相反咧，有个数据嘅话咧，好似同政府咁样啊，票价嘅申请啊，平衡翻个市民嘅诉求啊，即系计翻个成本嘅话，成男子嘅数咧，数字可以浮咗出嚟嘅话咧，俾到政府同埋官员睇到我哋嘅成本嘅话咧，去调节翻个价。即係個票價嘅話咧，咁樣先好啲。 好多謝你，周國強先生嚇。咁你話就算你就計劃請大灣區啲人落嚟，咁你都要成盤數要計得清楚啲先得㗎。 啊、 你出到幾多錢俾人哋先得㗎？係、 啊 啊。如果要住嘅時候，你咁點幾多錢先 啊？係啊，你如果加埋生活費就真係、真係得唔夠㗎喎。 係咯、 除非你話即係放咗工，你要去翻去即係深圳佢屋企嗰度。 佢啲人真係咁諗㗎。 係你都唔奇嘅。 近口岸嗰啲啊， 近口岸啲咯。 好啦，我哋电话号码18723111872311，而家有听众许先生啊，许先生你好啊， 好你好， 你好， 许生 讲 有咩想讲？ 冇，我系香港九龙新界公共专线小型巴士联合总商会嘅， 系 对呢个问题我有另外一个睇法嘅。 你讲，欢迎啊。 嗱，点解咧？因为最重要而家点解大家都睇到啦，小巴司机佢嗰个收入系偏低。点解会搞到咁低呢？咁 系啊， 其实就因为申请加价咧，系一个非常之高门槛嘅嘢。系嘛？变咗我哋啲专线老板想加俾伙计啊，都冇钱加俾佢哋。 系， 首先大家要谂由个源头开始，点解会加唔到俾佢哋？ 就系因为唔批你哋加价， 成本重啊嘛， 唔批你哋加价系咪啊？ 系啊，一加价咧就好易，就其实市民多负担几毫子，市民系冇问题嘅。我亲自问过啲市民噶啦，都系冇乜问题，最紧要有个好嘅服务啫嘛。 啊，呢个真啊， 但系 服务唔好仲加价， 冇错啦，为咗呢几毫子，佢哋冇一个好嘅司机帮佢揸，你谂下。你两位主持人你都知道，一个七八十岁的司机在路面度服侍你，你都不好意思啦，系咪啊？仲有啊，对啲乘客亦都唔公平，危险噶嘛，年纪大，系咪啊？但系所以喺个源头解决，等佢哋可以俾多啲人工啲司机，等啲后生嘅可以入行。后生嘅如果佢唔能够养妻活儿嘅话，佢点会入行呢？ 而家嗰个加价机制系点样噶？请问声，即系 你要问翻运输署， 又或者系 运输 署自己可以决定啊？抑或要去立法会啊？ 咁 又 唔系我哋决定啦。如果我哋行业决定就简单啦。 唔系，我 系 即系运输署， 又要经呢个交通运输委 员 会，有几百个门槛。系咪？咁你最重要嗰样嘢，你唔去解决，就永远解决唔到嘅。 系。好 好 啊！呢位先生啊，就提出一个源头解决问题。佢嘅源头有咩咧？ 加票价咧， 冇错啦，加唔到价，所以俾唔到好嘅人工俾啲司机。 系，咁亦都系个问题之一。 好服务、啊、，OK。 好，听下交通消息先。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嘅两宗坏车都已经清理好噶啦，分别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启业村快线嘅坏车已经离场，不过消散中嘅龙尾排到去近星河名居，而较早时屯门公路出九龙近深井交汇处嘅坏车都已经拖走咗，慢线解封，龙尾系去到豪景花园。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是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是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一段多车的，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一段比较车多啲。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排到康庄道桥底。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段开始多车，龙尾柏丽广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杨立门。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啦。香港嘅社会就逐步复常啦，吓、嗯，咁啊，其中一样复常嘅就近时见嘅好多游行咧，而家开始出现翻啦。 系啊，不过有人话就唔系话好常，因为以前嗰个常同而家个常咧又好似唔一样咁样。 系系修订，诶复常括弧修订。 系 嗱、啊，警方咧就大家都或者都会同意啦，个观察啦，呢个我个人观察嚟啫。警方对于游行就步步为营嘅，依、 嗯、 家。啊！就唯恐有人就騎劫咗个活动，出现咧好似喺几年前咧吓、啊、风行一时嘅游行，最后变成暴力冲突呢个场面，佢好惊，步步为营。咁、嗯、而日前举行嘅几场嘅游行咧、 嗯， 警方嗰个管制嘅措施嘅宽松同严谨度系唔一样嘅。 嗯， 有啲严，有啲紧， 吓、嗯 啊、措施唔一样。我自己觉得咧，有理由相信咧，警方实在喺度测试紧、评估紧唔同嘅管制措施嘅效果会系点。当然佢亦都会评估个所谓叫风险啦，风险评估啦。咁、 嗯、 但系有啲可能我哋一般人都觉得风险评估都系相若嘅啫。点解佢又有唔同嘅手法咧？嚟、嗯、嗰、那个宽松度啊，严谨度啊。用一句说话可能唔系好贴切，我嚟形容警方嘅就系贼佬试沙煲，试下唔同嘅方法， 系啦， 睇个效果系点啊？ 不过而家呢个贼佬咧就系警方自己，即系我都倾向同意你讲嘅，嘉荣吓，就因为毕竟而家都系开始复常啦吓，你、我都唔觉得系完全复常啦，开始复常啦吓，咁咧就 复常括弧修订啊， 冇错啦吓，咁啊呢个都系一个有个程序嘅，就唔系话一。步一蹴即就咧，就即刻去到翻以前嗰個警方啦嚇。咁、因此咧就警方或者保安當局咧，即係佢有佢自己嗰個考量咧，我覺得係可以理解。咁就一開始嘅時候咧，就或者要嚴啲嚇、啊。的確喎、哦，即係你見到而家即係譬如話嗰次將軍澳嗰個遊行，個個要帶個即係領頸牌咧，呢、個係以前 係 前所未有嘅呢啲識別牌嚇。咁咧所以亦都有好多人即係引來好多人嘅批評啦嚇。咁、我表面上咧我都覺得係好似係咪嚴嗰頭咧咁樣？不過咧，但係我始終都相信，即係我哋又唔可能係即係去話警方咧係做得唔啱嘅，因為點解咧？因為好多時係牽涉到一啲罪案嘅情報嘅時候咧，你同我其實都冇一個即係可以俾意見嘅一個餘地，因為佢掌握嘅嘢咧係我哋唔知嘅，即係警方知道嘅一啲咩情報，覺得咦原來呢度可能後邊有一班人係喺度想利用嗰日嘅。活动去搞事，咁呢个咧真系我唔能够话哦，其实你惊嗰头啫咁样，咁呢个我都好难咁样讲咯。 有个大原则，我相信大家都同意嘅， 就是市民是有游行的权利的。而那些管制措施呢要有实际的需要同埋要合乎比例先得。咁譬如好似话呢个蒙面而家仲行緊蒙面法啦咁就要求啲示威者呢就要除去个口罩咁。咁有啲市民就担心包括狄志远市民啊担心呢就话喂如果要人参加游行都戴口罩会係压制咗市民参加游行嘅意欲喎咁。有啲人的确係佢想表达自己嘅意见透过游行嘅呢个方式但係就担心俾人认到自己因而就会影响到嗰个游行参加嘅意欲咁样呢个都有一啲嘅道理嘅咁大家又点睇呢可以打电话嚟倾倾嘅我哋电话号码系 1872311,1872311。官方方面又点讲呢咁样特首李家超就有人问佢啦咁最近有好多嘅公众活动举行啦咁包括唔少团体举办游行集会当中警方设定唔少嘅限制。包括就要求所有参加者必须要戴上嗰、那个挂喺颈嘅识别牌啦咁样。咁特首嘅回应就话呢公众活动要有秩序安全守法。咁佢话见到最近嘅游行集会呢亦都符合以上嘅三个元素嘅。咁佢强调呢警务处长呢有责任就住不反对通知书做研判嘅。就会按照每个活动嘅性质人数同埋有冇风险呢嚟做决定咁。咁风险评估就唔係我同你普通人即係所掌握到嘅情报啦。咁都係警方去判断啦。咁不过我哋作为评论者或者作为一般市民就会问咁点解大家性质都差唔多你有唔同嘅措施呢咁咁呢个亦问得合理呀係咪先。 係我都觉得合理嘅呢个问题係咪因为虽然香港係有即係即遊行的自由但是就不是說有一個絕對的自由 是 都是要看警方研判每一件事的背景、啊、性質、啊、等等還有、那個、即人流方面的個安排、啊、地點、啊、等等去施加如果有需要的話施加某一些的限制在這裡那這些限制呢就不應該就不等同於限制了你的言論自由、 嗯、 即你不可以這樣畫一個等號在這裡、 嗯、 但是也有人說就是說好 OK 你可以實施限制但是好像你刚才所说零舍那个性质都差不多的、也都不是一些即是我们所认知的一些反政府的一些团体 去做游行、为什么你一些又说又可以戴口罩一些又说一定要不准你戴口罩、有些就是说要限人数限制有些九叉队那个人数的比例是高到很犀利的就是要十个人有一个九叉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呢其实又是去回那个问题即可能都警方是掌握到一些资料我们是不知道 的。还有一个世界是真的变了的。国家安全的风险是存在的。是不是你不可以用今天那个不可以用昨日的眼光去看今天的世界。你看纽约警方这排 几繁忙。 很犀利。 几怕有人搞事。 好似法國咁啊，嗰排即係示威咁，本來都好和平嘅，即係但係搞搞下咧，真係哇，四圍都暴動 嚇。咁啊特生啊，特生嘅行為又會牽引到美國嘅群眾嘅一啲情緒， 冇錯。 所以美國警方都有人緊張㗎。係 啊，美國警方不嬲都冇。 咁時美國點樣擔心過呢啲嘢啫？冇啊。 係 啊，係咪？所以世界係變咗啦，冇計嚇。電話號碼1872311，1872311，大家可以打電話嚟發表意見嘅。對於警方嗰啲管制嘅措施啊，有啲做得唔啱嘅，你覺得值得批評嘅，打電話嚟傾傾。電話號碼1872311，1872311。呢個時候咧，我哋就請嚟勞聯立法會議員啊，林振聲先生，林振聲你好， 係你好， 係 你好。 你哋嘅全名就叫做港九勞工社團聯會。简称叫劳乱，好多人都唔记得咗，所以我特别要提呢样嘢。你哋申请咗五一游行嘅游行集会嘅，咁估计有200人参加。你哋嘅申请嘅过程当中，嗰个同警方个交往，可唔可以等我哋了解下佢系点样样咧？ 好啊，我哋因为过往即系讲紧疫情之前啦，其实都不嬲都系有搞呢个游行嘅。咁通常我哋咧就会。 即係九龍區喺翻我哋工會附近，可能太子旺角，可能即係行一段好短嘅路，咁跟住咧就會坐車過去政府總部嗰度第一封信咁樣啦。咁大概都係咁嘅模式，不過以前可能疫情前就會多人啲啦。咁我哋今次咧就其實嗰、那個路線啊，或者即係嗰個形式，其實都係差唔多。咁樣去申請，咁不過個人數呢我哋預計都會係少啲嘅咁樣啦。咁我哋其實就已經係即係申請咗㗎啦。咁但係依家仲未收到警方即係有個最後嘅決定，亦都未收到太多佢哋話會唔會有啲反建議俾我哋，譬如話喺路線咁樣改呀、啊、或者人數係咪仲可以調節呀、啊。我哋暫時又未收到，咁但係如果收到嘅話咧，我哋都其實都願意配合，或者我哋睇下自己會唔會點樣準備啊，係可以即係符合嗰個要求啊，早少少去準備啊咁樣咯。 你意思係咪話警方都未曾有同你哋提出具體嘅管制措施咧？容許我哋用呢個字眼叫管制措施咧？ 是啊是啊，未有的，都是我们自己都讲话其实我们这个活动呢，我们其实我们过往都有的，就是即係幾多工友報名，我哋大概都要掌握啦，係嘛？咁過往都係即係邊啲工友報名，我哋大概都知道係幾多個人數啊。咁有啲工友有聯絡電話嘅咁樣，咁我哋自己都有曬資料，咁希望自己嗰、那個人流嘅控制，首先自己主辦團體會做得好啲啦，咁樣。咁我哋都有講過話呢啲措施，咁但係當然警方會唔會覺得有另外一啲嘅措施嚇，咁、啊、要我哋去執行先至確保嗰、那個和平啊、安全啊，咁我哋可以表達意見咧。咁依家就仲未收到。 嗯，如果好似之前有一啲遊行要掛個牌、識別牌，你會唔會接受？舉例啫。 我自己咧就覺得都可以接受嘅，因為我覺得咧最緊要依家其實我諗主辦單位或者係警方其實都係最擔心嗰個活動係俾人騎劫嘅啫。我哋就比較擔心，喂，咁我哋搞咗個咁嘅活動，咁如果有人喺網上號召話參加啊，表達政治訴求啊，甚至係一啲違法嘅行為，鼓勵大家去參加，佢喺上網嗰度講。喂，咁又入我哋數啊？咁唔關事喎、啊，我哋又唔係控制到、那個即係、就是、網絡係嘛？咁呢個咧，我哋覺得即係保障自己，我覺得係有需要。咁另外一個責任就唔係淨係主辦單位啦，即、就、係、是、警方亦都有責任去確保即係佢用佢嘅方法啦，即、就、係、是、學你話齋頭先，佢會唔會收到一啲情報啊？喺網上會唔會調查到有啲咁嘅毒？咁佢可以及早去阻止，令到我哋自己都有一个比较安全嘅环境去表达囉。咁我諗呢个係双方，但係呢个问题就係我可以接受啫，但係啲工友会唔会觉得好烦呢？呢、這个呢我哋都觉得会係咁嘅，因为工友佢自己始终係好多考虑㗎嘛。平时我哋叫啲工友去开记者会啊，你讲下你嘅工商情况，佢都可能咦会唔会雇主认得我好似唔係咁好喎、啊。咁你依家哇有啲警方啊，或者佢雇主睇到佢咁样参与游行啊，或者即係警方有咁多嘅限制，甚至要挂牌啊，咁佢会唔会觉得都唔紧要啦，我都係透过工会表达咗。咪算咯，咁我都系唔行啦，咁样啦。 呢个系咪你头先话你估计今次流行会少啲人嘅原因嚟嘅？ 系啊系啊，呢、這个我哋都估计，如果佢警方系再多一啲呢啲措施咧，我自己可以接受嘅。但系工友始终有佢嘅顾虑，即系佢又唔系唔想去支持呢个诉求，但系佢话，唉，即系费事烦啦，咁样又要即系咁多手续啊、登记啊，咁佢话，唉，我表达咗诉求，透过工会就算啦，咁我又未必参加，咁都唔出奇嘅。所以我惊咧，嗰个就算佢批咗咁多人数咧，到最后有一啲前线工友系咪真系咁多人咧？我哋都系有个问号咯、 好啊，要求除口罩嗰个措施，你自己点睇咧？ 要求除口罩呢、這个我哋觉得又问题又唔大，因为其实讲紧疫情前，我哋不嬲。就算有幾百人，我哋都唔係戴口罩㗎啦。咁依家個問題就係話因為依家始終係都仲有啲人係會做快速測試呀、啊、或者會都有啲病呀、啊、咁樣㗎嘛。你話冇隔離令啫。咁但係如果佢係一個健康嘅理由 甚至佢提供到證明啦。咁、我諗呢、這個即係政府嘅講法都話，其實如果你有一個合理嘅辯解，其實 OK 嘅。佢唔係特登為咗呢、這個遊行去到戴口罩，咁我覺得係 OK 嘅。咁我哋都自己咁樣同啲工友講啦。咁其實政府都係咁樣講。咁我諗呢、這個。问题应该唔会好大。 好啊，我又想讲翻嗰个主题啦。你哋嗰个游行其实有咩具体嘅诉求，会提出啲乜嘢嘢，可唔可以同我哋预先预告一下呢？ 系，我哋都系希望即系针对住政府嘅一啲措施啦，譬如话喺嗰个即系之前嘅施政报告都有讲话，希望喺嗰个最低工资会检讨成个机制。包括嗰個檢討周期，我哋就係希望佢可以即係快啲，係真係有一年一檢，令到嗰個水平係比較接近嗰個物價，保障到啲工友啦。咁另外就希望嗰個職業安全嘅措施，政府可以做多啲。雖然政府都好努力，即係加咗嗰個違反職安嘅罰則，但係喺其他方面啊，都係希望可以做多啲啦，咁令到即係保障翻工友嗰個嘅職業安全咯。 另外個僱主組織有啲就提話輸入外勞啦，咁樣咁又甚至有個講法就話輸入外勞又繞過勞顧會咁樣，唔知真定假啦。咁對於呢啲咁嘅傳聞啊，你有咩睇法？ 我哋自己就覺得輸入外勞咧，其實依家每一日都有外勞嚟香港嘅。咁我哋工会亦都唔係话反对，即係一个都唔俾佢哋嚟，但係我哋觉得就要尊重返嗰个现行嘅机制。现行嘅机制，譬如你个补充劳工计划每年都三四千人啦，咁有啲人话提飲食业需要一千人嘅输入，咁你其实嗰个数量咪啱啱好囉，咁你咪可以透过嗰个计划去申请。咁我哋担心政府绕过咗呢，咁佢其他嘅计划呢，咁究竟係點呢？有冇 quota 呢？會唔會有日落條款你夠就唔輸入呢？定係無了期呢？到時經濟差嘅時候，啲基層工友真係需要呢啲職位，但係原來啲外勞做緊啦，咁又點樣處理呢？咁呢啲好多都未知數囉。咁所以我哋覺得最穩陣就即係喺返現有嘅計劃去申請呢，就大家清清楚楚。咁數量冇問題㗎，如果嗰段時間有啲工種係缺嘅，可以透過嗰個計劃多啲，咁可加可減，我覺得都係可以接受。 我自己跟得唔系好足啊！呢、這个议题，有冇一啲行业嘅输入外劳而家系唔经劳顾会去做决定嘅？有冇嘅而家？ 依家就其实就有嘅，因为劳顾会就主要系嗰个补充劳工计划啦。咁过往有一啲所谓嘅人才入境计划，就系入境处嗰边，譬如话输入内地专才啊，一般就业政策啊。咁其實呢啲呢，其實有啲都係比較前線嘅，雖然個名叫做專才，但係佢可能都係兩三萬人工啊。咁嗰一啲呢，就佢都會經過呢啲計劃去申請啦。咁另外一個就係針對創科人才，有啲科技人才入境計劃，就係另外一個部門去到負責啦。咁另外之前因為考慮到嗰個安老院舍疫情期間，即係都冇乜人願意入行啊，咁除咗加人工希望本地人之外呢，咁政府仲有個特別計劃，亦都係唔需要勞顧會點樣審批，就亦都輸入咗啲安老嘅員工咁樣囉。不過大體我哋希望比較基層嗰啲工種都係跟返嗰個普通勞工計劃去輸入囉。 其實經一經勞顧會好阻定咩？點解要佢唔曉過勞顧會啫？ 我哋就覺得係咯，即係你我哋係覺得即係工會，即係當然咧，勞顧會裏面有僱主有僱員嘅代表，就住呢啲問題咧，可能都會有唔同意見，但係我哋大家可以傾啊嘛。我哋過往都譬如有啲工種，我哋都試過係審批啊，即係譬如三跑嘅工程啊，人工島嘅工程咁遠，都啲本地人又覺得交通費貴，又唔會去做。咁呢啲我哋覺得又專門嘅工種，咁我哋都係同意輸入㗎嘛。咁反而喺裏面傾，咁我啲僱主話喂需要審批好耐喎，我覺得如果勞顧會既然同意咗佢係輸入，咁其他嘅行政程序冇問題嘅，政府可以加快啲，等嗰個外勞快啲係翻工。咁呢啲行政程序，我覺得政府係應該可以加快咯。顧會係批准咗之後， 好，阿林生啊，我又想問翻即係嗰個遊行嗰個問題啦。嗱，你就話你哋提咗申請啦，向警方嗰度，咁就警方都未同你哋講究竟得唔得，或者有啲咩嘅限制嘅咁。根據你以前嘅經驗嚟講， 佢今次系咪会即系花时间耐少少先批你嗰个申请咧？抑或系都系其实以往都需要咁耐时间？ 以往我哋记得可能都系四月上旬或者四月中到即系有嗰个结果啦，咁样咁变咗就都未有咁快批出，我觉得都合理嘅，即系因为依家仲有段时间啊嘛。咁但系过往我哋就因为咁多年都系咁搞咧，你有个合理期望就觉得 一定搞到 嘅，会唔批啊？咁样，因为我哋咁多年都系咁搞，咁今年可能就有啲即系特别嘅安排。 因为今年都有另外啲劳工团体，譬如杭州北，譬如话工联会咁，咁佢都话，咁我都唔系一定要游行嘅，咁即系我可以游开会啊，或者咩？咁你哋有冇考虑即系其他嘅方式咧，去表达你哋嘅诉求嘅方式？ 系，咁当然游行集会就系其中一个方式啫，即系我都同意，其实系透过唔同嘅方式。可以去表達嘅、 好啊，多謝你嚇、多謝你， 好 嚇。剛才係勞聯立法會議員啊，林振聲先生。接住我哋聽聽眾電話啦，我哋電話號碼18723111，有何女士，何女士，你想傾輸入外勞問題係咪咧？ 系啊，头先我听到你哋嘅节目同埋寻日个节目都好相关联。 系， 咁我觉得而家各行各业咧喺个即系电视新闻都讲啦，系缺人缺得好严重。咁同埋好似我哋搭车咁样样啦，即系以小巴为例，咁我系乘客啦。咁其实嚟讲，成日喺度等车嘅情况咧，成日都发生，车就摆晒喺度，但系冇人去开。咁啲司机都话，我啱啱先落地，咁我连厕所都冇得去，咁其实又好辛苦嘅。咁所以我系赞成输入外劳咯。同埋有一点咧。就是说其实当政府有这个意思呢，希望那些人就不要反对。为什么我会这么讲呢？就说那你们又要反对人家输入外劳，但你又没有人愿意入行，那是怎么解决呢？我们想问。那这个问题来讲，其实就是在其他现在零售业啊，那些都是一样，因为个新冠疫情关系呢，那过去三年呢，有些人转晒行呢，那如果不是有一个很吸引的薪酬和福利呢，是很难吸引人家入行咯。所以我觉得好像你们今天的 topic 讲是那个小巴呢，我是赞成输入外劳。 好，这个你清楚表达啦。那刚才一个小巴商会的一位人士呢，他就说要解决呢个源头问题啊，就系点咧？提高呢个票价，咁我哋咪可以改善到嗰啲员工嘅薪酬待遇咯，咪可以即系有新人入行咯。你作为乘客，你同意嘛？ 我觉得嚟讲要一个套餐咁，一个 package 咁去、 okay. 去睇一件事咯。因为嚟讲，我觉得一个薪酬待遇同埋嗰个即系譬如假期啊、福利呢啲、其实任何一个行业而家 一套咁去睇吓，多谢。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杨立门。 杨立门，今日我哋三个主题啊，大家都可以打电话嚟倾倾噶，我哋电话号码18723111。第一个主题，头先你倾咗好多啦，就系、是、专线小巴引入外劳。咁啊，唔单止专线小巴嘅，其他嘅行业啊、饮食业啊，或者各方面都话缺人啊，咁样系咪可以引入外劳咧？咁引入外劳嗰个工资啊，定喺特首就话咧，就唔能够低过我哋嗰个行业嘅工资中位数咁样吓。咁啊，头先啊，有位女士，我哋嘅听众咧，佢话佢赞成输入外劳啊，作为个专线小巴嘅乘客，系咪？咁小巴司机唔够嘅话咧，咁啲有车冇人开，咁又或者嗰、那个从业人员又唔系做得咁开心，你做乘客都唔开心啊？ 我谂作为市民咧，即系佢个角度有啲唔同嘅，即系如果佢唔系嗰个劳工阶层嘅，佢个饭碗系即系冇受影响嘅，咁佢梗系即系未必会有啲咩特别嘅感觉，应该都会赞成，因为佢系需要一啲更加好嘅服务嘛。咁而家各行各业都唔够人，咁做市民做消费者得唔到好嘅服务，咁梗系赞成，即系多啲人入嚟帮手啦。 系，咁我头先问阿何女士，我话有个商会话咧，哎呀，解决呢个问题好简单嘅咋。提高个票价咪得咯，咁啊何女士都 有少少似啲官员讲嘢，一男子因素考虑， 男子因素考虑，好聪明嘅讲法。 喂，咁啊，其实我哋嘅香港人讲嘢越嚟越叻嘅，你明唔明啊？ 冇错啦，我听即系政府嘅解释，政策解释得多。 我哋电话号码18723111啦，咁我哋咁叻嘅听众咁有智慧，打电话嚟倾倾啊！电话号码18723111，18723111。头先亦都讲到碰到第二个议题，就系、是、关于个游行管制措施啦。咁啊，劳联佢哋搞游行，咁佢就话咧，警方都未曾具体同佢哋倾嗰个管制措施， 嗯、 啊，具体嘢未嘅咁样。另一个活动咧，大家亦都关心到嘅，就系、是、龙城 Happy 泼水节啦吓。 系 咁呢个呢个活动我就未曾参加过，我都想了解多啲，其实呢个泼水节系点玩嘅咧咁。而家咧，我哋系请嚟龙城 Happy 吓、啊、泼水节嘅召集人啊，谢海发先生，谢先生。 系你好， 啊，或者先等我开下眼界，你呢个泼水节点样搞法嘅？ 哦，泼水节咧就叫做龙城 Happy 泼水嘉年华啦，咁系4月9日喺贾炳达道公园嘅， 系， 咁我哋就一个嘉年华形式啦，就12点到7点，咁里边有载歌载舞表演啦，亦都有啲摊位，包括可能有啲食物啊、饮品啊、泰式按摩啊、少数民族嘅手绘啊等等啦，咁另外我哋3点到5点咧，亦都会喺附近嘅城南道咧，有大家好期待嘅就系水战啦。咁另外咧就当日咧仲有一啲嘅庆典嘅仪式啦，同埋就系当区商户咧喺当日同埋打后两星期咧都会提供唔同嘅优惠，希望大家可以去区内度消费啊，带动经济人流啦，亦都配合到我哋财政预算案 Happy Hong Kong 嘅意思啦。 呢、个泼水节系咪源于泰国嘅风俗嘅咧？其实？ 是啊，佢系泰国，其实泰国嘅新年啦，嗱，每年嘅4月13日到15日啦，咁就系佢哋传统嘅泰国新年嘅仪式啦，亦都系喺嗰边就会泼水节噶啦。咁、我哋香港今年点解拣4月9日咧？ 系啊， 其实如果喺泰国传统嚟讲咧，我哋就不能迟过佢13日进行呢件事嘅。咁而我哋又想配合翻我哋香港自己嘅公众假期啦，比如星期日啦，咁所以我哋就定咗4月9日。 哦，嗱，人哋叫泼水节，你就唔系泼水嗰度射水枪啊嘛？我先听你讲 射水节， 其实我哋都有泼水嘅， 都有泼水， 多咗水枪去玩咁解啫。 爽啊，爽啊，爽啊！咁我咪随时可以嚟参加定点嘅咪？ 嗱，咁其实咧，成个活动咧就免费入场嘅。咁、但系咧，我哋亦都喺大概20个派发点咧，有一啲叫门券。咁啲门券系咩咧？就系、可以咧揸住啲门券里边有啲飞仔嘅，咁就可以享用头先我讲一啲摊位嘅，譬如游戏啊、美食啊、饮品啊、按摩啊、手绘等等。咁你话哦，如果我攞唔到门券就咁入嚟得唔得？都得。我哋当日有个 counter 位咧，系有大量有 walk-in 飞可以派到俾大家啦，亦都有水枪可以俾大家换领嘅。咁、你话哎呀，我连呢啲券都攞唔到，咁点算啊？都唔紧要，你嚟到都有泰拳表演睇，有啲跳舞啊，有唱歌表演嘅，可以大家去欣赏嘅。 预祝你哋嘅龙城 Happy 即成功先吓，龙城 Happy 就 大家4月9日见啦。 龙城 Happy 就香港 Happy， 大家 Happy 啊。喂，但系如果你搞呢啲活动咧，警方又喺度即系又有咩管制措施咁就。即系唔好意思啊，可能有啲扫兴啊，所以同警方倾成点咧？而家个措施 嗱，其实 so far 啦，我哋就呢件事，因为都要同唔同嘅政府部门开会倾啦，包括可能有运输署啊、民政啊、康文啊、警方等等啦。咁暂时咧，我哋就又冇话收到有啲咩特别嘅附加措施，咁都系提醒我哋要注意安全啊，同埋唔好做违法嘅事情啦。 我想问一下咧，谢先生，就你呢个活动系咪都属于即系政府嗰、那个即系 Happy Hong Kong 嗰、那个即系疫后啦吓，即系而家都欢迎啲游客翻翻嚟，系咪都系嗰个嘅大活动其中嘅一环嚟嘅咧？亦或系你哋系？ 咁样讲咧，我哋今次嘅活动其实有好多唔同嘅合办团体啦，包括有民政事务处啊、工商联啊，同埋一啲地区团体嘅。咁你头先你听到九龙城民政事务处啦，咁其实我哋咧都系地区团体同埋政府合作，去配合我哋即系喺政府啊地区施政度嘅其中一个活动啦。 所以系咪因为都你哋有一个差唔多好似政府嘅认可咁样啦吓，即系同政府一个部门合办嘅，咁因此即系你都唔担心即系警方会有啲咩特别嘅限制加诸你哋嘅身上系咪咧？ 哦，我 又冇话担唔担心嘅，因为其实即系我哋地区团体搞活动都好，冇话今次啊，就算以往都系，咁我哋都尽量即系、政府又会配合我哋，我哋又尽量配合翻政府，冇到求令件事系顺畅嘅啫。咁但系你话so far我哋又冇收到咩特别嘅指示安排，话要做啲乜嘢咁样。 有冇呢、這个类似巡游嘅咁嘅形式噶？ 我哋就冇，我哋其实系嘉年华同庆典，系、我哋系嘉年华同庆典。 系，因为而家成好多人都话个游行嘅管制啊嘛，咁实情呢嗱，当然都系一个公共活动啦吓，咁、不过就冇巡游嘅呢个咁嘅形式嘅冇嘅，系头先你形容咗嗰个内容啦吓、咁系你有啲乜嘢工作人员去维持秩序咧？有几多咧？人数有几多咧？ 咁我哋咧就首先咧，我哋当日啦，警方会嚟帮手维持秩序啦。咁我哋亦都有啲制服團隊啊，同埋我哋自己有義工啊，有搜查隊嘅。咁啊數量咧，咁我哋就有足夠，因為其實就我哋今次都唔係叫第一次搞，我哋對上一次2019啦，咁嗰次都有6000人次以上嘅。咁啊大致都暢順啦。咁我哋吸收咗上次嘅經驗咧，亦都會預翻相約嘅人數去維持翻個秩序咯。 4月9日由幾點到幾點到啊？你可唔可以講多次？ 12点到晚上7点喺贾炳达道公园有个泼水嘉年华，另外3点到5点就喺城南道我哋有个泼水节。 啊，好开心啊，真系，好多谢你嘅介绍吓。 系啊，咁啊，到4月9日见啦，大家香港市民嚟一齐 happy 开心。 唔好意思，漏问咗一个问题，而家正呢个警方佢喺嗰啲人流管制啊或者游行嘅管制措施里边咧，大家见到咧佢。比较强调一个措施就叫识别啦。你估计警方会唔会有啲咩要求嘅？对于你哋识别嘅措施， 我哋暂时就冇收到有相关嘅要求。 如果要咧，如果有呢个要求，你会唔会接受咧？ 我咁讲，我哋暂时都未收到咁嘅要求咯。如果有，我哋都会即系问翻警方嘅指示会好啲，都系。 咁你可以同警方讲，好啊。一人派支水枪咯，揸住水枪咁咪就系我啲参加者咯， 或者湿咗身嗰啲就可以识别。 我哋都系搞开活动，都系做啲吓政府同我哋地区团体，大家互相合作、互相配合就 OK 噶啦。 好，预祝呢龙城 happy 吓，好， 好啊， 多谢晒，拜拜。 救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香港电台文教组同你畅谈古今风云人物。 张伟国、罗永生、曾卓然、邱日， 详论人物生平，道破历史谬误，检视成败得失。 星期六晚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古今风云人物，同你分析史料证据，还原历史真相。 Like 日月丽宝最佳造型嘅猫仔狗仔喺公共广播95年，一世睇住你。宠物派对造型大赛投下你嘅神圣一票， 由依家起到4月13日，登入港台 Facebook 专页投选你只 like 嘅喵星人同汪星人啦。 打扮出色嘅毛蟹，仲有机会获邀出席4月23日喺 K11 Museum 举行嘅宠物派对现场行 catwalk， 竞逐最佳造型大奖。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我哋电话号码1872311，1872311，欢迎各位打电话嚟讲下几个议题吓，输入外劳啦，尤其是个专线小巴，另外就游行或者系啲公众集会嘅管制措施咧，同埋咧安老院舍嘅探访限制，最近有啲咁嘅说法吓，有个别嘅院舍有啲探访限制咧，恐怕咧或者严咗啲都唔定咁。我哋电话号码1872311，而家咧又系曾先生电话，曾先生你好嘛？ 系好啊。梁生 啊， 杨生， 系曾生，你好， 你好，曾生。 其实你专线小巴嗰啲司机个问题咧，都系历史嘅问题嚟。 曾生啊，你系咪攞紧一个咪呢个免提电话同我哋讲嘢啊？ 系啊系啊。 你可唔可以对正呢个咪讲？因为听得你好辛苦。系，喂 ，hello， 对正呢个咪讲啊，曾先生。 而家得唔得？ 好啦，你继续讲啦，你继续讲啦，你继续讲，系。 佢咁样嘅，因为佢以前嗰啲60-70岁嗰啲冇竞争能力嗰啲咧，就俾佢招揽晒做专线小巴，个人低薪，个人工不嬲都咁低嘅。而佢哋冇竞争能力啊嘛。所以咪形成今日呢个局面咯。咁你试下睇下揸通宵线啊，或者嗰啲多劳多得嗰啲后生仔嚟嘅，嗰啲全部，佢同公司分账噶。 嗯啊、但是如果你而家呢個條件，你請外勞根本上就冇可能，俾佢請佢都請唔到。 係， 請問你自己係咪小巴司機嚟？ 我唔係，我係做客運運輸業嘅。 哦。 我做咗三十幾年啦，但係我而家都係六啊松啲歲，我仲有少少競爭能力，我仲可以揸到啊12米。 哦 ，OK、 哦 嗯。但係人哋而家佢呢度復甦咗，旅遊界又請人，咩請人？佢咧周圍揾人㗎，10% 唔夠加到20%啦，佢肯俾錢㗎喎、 嗯。 但係真係缺、啊、真係缺乏人嘅，但係佢肯俾錢。 嗯， 係。如果你專線小巴，你話到、哦、我經營困難唔肯俾錢嘅，咁冇得做啦。 嗯。咁如果佢即係政府俾佢加多少少票價，咁你覺得有冇幫助 咧？其實好多樣嘢嘅，咁你政府可以去啲站頭嗰度俾啲嘢去做下盈利，可以啜小輪咁樣，即係有啲地方津貼下咁樣，咁有一做咁樣，咁咪好啲咯。 嗯，你有做運你頭先講話你做運輸嗰啲車㗎係咪？你頭先話 客運純係客運， 哦、就唔係貨運。 唔係貨運，女運嚟嘅。 哦，女運嗰啲嚟嘅。O K， 咁我見你哋有啲好多行家咧，即係做司機咧都好辛苦啊。以前咧做貨運嗰啲咧，自己做司機就司機，另外有個跟車噶嘛。嚇、啊！ 我呢個一定㗎啦。呢、這個 而家就淨冇好多人冇咗跟車，個司機就做埋送貨㗎。 咁你而家嗰個機械先進咗啊嘛，有電動尾板、電動積車啊嘛，乜嘢都有嘢輔助啊嘛，同我哋以前真係要搬係唔同啊嘛。 嗯， 係，但我見有啲速遞咧個車由佢揸，然後佢落車攞件貨咧攞去敲人門咧送貨俾人哋嘅，你知唔知陰公？ 我知，咁你而家要資源增值噶嘛，咁佢嗰啲抽咗牌歸老細噶嘛。 咁、即係呢啲工作咧，其實即係年老嘅司機都做唔到噶啦。 啲看自己咯呢樣嘢，但係即係你話而家講到話。七十歲仲揸專線小巴，我都覺得係對乘客有危險噶。 係，咁大家都擔心啊！呢、這個自然嘅。 佢一個、即係佢其實佢你而家睇佢身上力健，佢、都係一個炸彈嚟噶。 嗯，好，好多謝你嚇。 我自己，好啊， 好，多謝你嚇， 多謝你， 多謝你嚇。咁啊，多謝啊呢位先生。曾先生啊，就講咗佢自己嘅睇法。咁佢作為一個從業員咧，都係了解嗰個行業嘅情況嘅。剛才我哋都提到咧，就係、關於個安老事務、安老院嗰個探病探老人家個問題啊。就住呢點咧，大家亦都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嘅。好啦，同大家睇下天气情况先。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测咧，就系一股温暖潮湿偏南气流正影响住广东沿岸，同时一度低压槽咧正为华南北部带嚟雷雨嘅。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就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晚部分地区能见度比较低。听日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3到27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天气展望，星期四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随后两三日咧风势会逐渐增强，最低气温喺19度左右。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系8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3，属于低；紫外线指数系3，亦都系属于低嘅。 骆小姐，你揸住支温度计嘅，唔系发烧系嘛？ 你都冇我咁正常啊！西杰，我准备喺天台咧搞个大 project， 骆小姐气象站， 你学下嘢先啦。今个星期我揾嚟天文台同中学生代表教你喺校园点样观测天气， 而我同陈家俊就请嚟消防处嘅代表分享下山间菌边意外嘅成因。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西杰 同我骆文哲嘅好朋友郑瑞文翻嚟啦。 大气候， 光辉广播95载， 开创金曲新时代。 香港电台10大中文金曲 颁奖音乐会入场证现正派发，留意《开心日报》手下留情节目时段同香港电台 Facebook 专页， 答啱相关问题就有机会得到入场证。广播95周年。10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5月6日红磡香港体育馆隆重举行。 一把声音， 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 自由风， 自由风， 自由风。 杨立文，疫情期间咧，喺安老院嗰啲老人家咧。 冇人嚟可以探到佢，好阴公嗬。 系啊， 咁而家疫情就虽然就世卫冇话取消，我话即系疫情已经唔存在啊吓。咁、但系嗰、那个整个社会嘅气氛都觉得已经复常噶啦。咁、能够老人家咧，屋企人可以探下佢，系大家都开心啦咁。咁但系有个别嘅情况咧，例如系立法会议员啊江玉宽就话咧，佢收到咧有几位院友嘅家属咧就投诉，就话院舍限制探访嘅次数同埋时间。又话咧，有啲院舍咧，虽然俾探访，但系就要同长者咧隔住块板嚟相见，又唔能够大家即系摸到抚摸下对方，更加唔可以拥抱，系咪？咁呢个情况就真系唔系咁理想。有啲老人家咧话七十岁咯，希望带个老人家出去外边即系贺寿啦，又话唔得咁。 系咯。呢一個情況就唔知係唔係一個普遍嘅情況啦，如果有個別嘅即係院舍，因為實施咗成幾年嘅好嚴格嘅即係所謂院友同埋佢哋嘅親友隔離措施咧，咁以佢一下子即係放鬆曬咧，我唔知可能有某啲嘅院舍都未必即係做得咁足啦。咁但係咧就令到即係有好多人都好失望嘅，因為你仍嘅成社而家嗰個社會上嗰個社會隔離措施全部都已經冇曬㗎啦嚇。咁、其實社署咧即係上個禮拜咧亦都係即係發出咗一個嘅探訪嘅指引嘅、就探。探访嘅时候咧，只需要系量即系体温啦，同埋即系有洁手液啊，或者系即系戴口罩啊，咁就得噶啦。咁啊，院舍咧只需要登记即系访客个姓名啊、联络电话啊、探访日期啊、进出时间等等资料咧，咁就得噶啦吓。咁就亦都冇话硬性规定，即系啲院舍咧一定要做好头先你所讲即系咁严密嘅一啲嘅隔离措施咯。 头先我哋所引述嗰啲状况又系咪普遍定唔普遍咧？咁啊，我哋而家就请嚟安老师。事务委员会委员啊，李辉嘅李辉你好， 系你好啊，两位主持。 刚才所讲嗰啲现象系咪系多唔多见咧？其实 嗱，复常之路咧，我相信成个香港社会都非常之欢迎嘅。咁大家咧亦都必须要留意到咧，喺三月中至四月初呢一段时间咧，系多咗一啲流感嘅个案，甚至有院舍咧。開始亦都有新冠嘅一啲零星嘅個案啦，所以咧雖然係復常，我哋唔能夠一下子即係嗰個防疫嘅意識咧係降低啊，特別係近呢半個月嚟咧如果你想查翻衞生防護中心嘅數據咧，有一啲院舍係真係再發生有其實。新冠從嚟未曾離開過我哋嘅社會嘅，仍然存在嘅。咁所以如果係有啲院舍，當佢發生有零星嘅個案，佢哋必須要呈報俾衞生防護中心，而衞生防護中心咧叫呢個院舍自己嘅行政措施啦，就去禁止探訪啦，要連續五日冇新增嘅個案，先至可以再開放探訪。咁特別咧喺近期咧，我哋都聽到一啲聲音咧，就覺得好失望啦。因為又大時大節啦，特別係清明時節咧，好多人都覺得我生前我都希望見得到自己老人家，生前都不孝又冇得探嘅，係好失望。嗱、這個我哋清楚嘅，但係喺防疫同埋開放探訪同埋唔同院舍發生嘅情況。可能外边嘅社会佢未必一定系好清楚知道，近期咧接二连三都有一啲院舍系发生紧有一啲新冠嘅个案，其中一间院舍咧佢已经有五宗啦。 哦， 只不过今次咧就系嗰啲个案咧，虽然佢系快测阳性，但系症状咧就冇旧年二三月嘅时候咧出现一啲。比較嚴重的症狀啊，呼吸系統的症狀啊，或者是呼吸困難啊，就少的，但是發燒都是低燒，同埋咧疲倦、胃口不好，咁所以啲院舍咧，佢當有呢啲咁嘅情況，佢情報按翻以往嘅防疫期間咧，情報俾衞生防護中心咧，衞生防護中心都會要求佢應該點樣做，我相信咧，即係話。唔准，点解复常都唔俾佢探啊？可能呢啲院舍咧 是有这个苦衷、 嗯、 社会大众是不知道的、 哦、 我们不可以即是去掉以轻心、啊 嗯 因为新冠是从来未曾离开过我们的社会的。 好明白、啊、你意思就是说有些情况是确实需要这样做可以理解、啊、多谢你李辉安老事务委员会委员。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香港电台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新一份财政预算案建议向合资格住宅用户提供每户1000元电费补贴，减轻市民经济压力。当局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展述新补贴计划的主要执行细节。当局将连续11个月。在每个月首日向合资格住宅用户的户口注入80元，在第12个月就注入120元。若2023年拨款条例草案获得通过，第一期补贴预计会在今年6月开始，直至到2025年12月31日或户口结束为止，以两者以较早为准。就世界冰球锦标赛播放国歌时出错的事件，港协暨奥委会同政府商讨之后，启动暂停冰协会员资格的相关程序，会给予冰协1个月时间提交全面的书面解释，并就企业管治提出改善方案，否则港协暨奥委会将行使权力透过特别决议案暂停冰协的会员资格。文化体育及旅游局表示支持港协启动程序暂停冰协会员资格，一旦港协通过特别决议案落实暂停冰协的会员资格，特区政府会相应考虑在不影响运动员的前提下削减对冰协的拨款资助以作惩处。教育局表示正是积极与不同办学团体商讨及规划学校发展方案，包括考虑停办长期收生不足的学校，合并或者重置到有新学位需求的地区，尽量减少学龄人口结构性下降带来的冲击。教育局副局长施俊辉在局中人语表示，当局亦都会加快在公营小学推行小班教学，让学校善用小班的环境，提升学生的学习成效。他又说，随着学龄人口下降和学校数目减少，教师的需求预计亦都会相应减少。当局会密切留意公营学校的教师人手，审慎规划师资培训的名额，以维持稳定和高质素的教师团队，同时继续加强教师专业培训，不断提升本港教育质素和整体竞争力。政府发言人表示，已经同艺穗会营办商续租1年，由今个月起生效。在作出决定时候，政府已经考虑艺穗会现时营运情况，以及为中小型艺团提供空间和设施的需要。就现时艺穗会处所在明年租约届满之后的安排，政府将于今年中征求建议书，以物色最合适的非牟利营办商营运该处所。届时所有非牟利营办商，包括现时的营办商，可以提交建议书。政府稍后会公布征求建议书的详情。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晚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听日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随后两三日风势逐渐增强，最低气温在19度左右。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快线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消散之中嘅龙尾啦，排到去近泽安村。重复一次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快线嘅意外已经清理好，暂时啦比较多车一啲，龙尾系排到去泽安村。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大致系畅顺噶。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而其他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车多繁忙，龙尾是排到去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是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封路方面咧，提一提大家，荃湾和宜合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昌荣路方向跟住梨树路嘅快线封闭咗噶。预告一下其中一宗嘅晚间工程啦，喺九龙塘嘅龙翔道会有道路工程噶，由深夜嘅十一点钟至到听日清晨嘅六点钟，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窝打路道至到龙翔道眺望处嘅部分行车线会封闭噶，揸车朋友到时经过啦，请留意现场嘅指示。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张南隧道出口去将军澳。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惊天大案破冰出击，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破冰行动， 踏入最后关头，终极抓捕一触即发。 潜入制毒村的赵家良为收集制毒名单，性命危在旦夕，而蓄势待发缉拿毒贩的李飞，又愿不愿意冒住失去父亲赵家良的风险攻入塔寨村呢？ 破冰行动完结篇，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大麻是毒品，2023年2月1日起，大麻二分即是 CBD 都已按照法例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在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即属违法，大家都千祈不要由外地带任何 CBD 产品回香港，贩运或售卖 CBD 产品最高刑罚是罚款500万元和终身监禁。想禁毒处 CBD 网页了解更多， CBD 不适合我，一起企硬不剔嘢。 为了协助车主申请易通行服务，包括申请车辆贴和设定户口，运输署在全港设立34个咨询站，分别有25个在港铁站，9个在新界的民政事务总署。详情请上易通行网站看看。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杨立门。 新闻报告之前咧，我哋就同安老事务委员会委员李辉女士咧倾紧关于系安老院舍嘅探访问题。而家我哋继续同阿李辉倾嘅，李辉你好。 你好啊，两位主持人。 唔系，头先我哋就讲到咧，就话本来咧社署咧已经系通知到院舍咧，应该恢复翻疫情之前嘅探访同埋院友外出嘅安排噶啦。咁但系咧就有一啲议员，有议员就话收到咧一啲投诉，就话个情况好似唔系咁样，仲系比较紧咁。咁你哋头先就提及到咧，有啲情形底下都系可以理解同埋应该谅解嘅，因为有啲零星嘅感染个案出现咗，无论系新冠或者系你呢个流感嘅都有，咁你觉得可以理解，而且咧系有嗰个需要咁你甚至话咧，其实呢啲措施咧比较仲系收紧翻嗰啲措施，对卫生署都同意咁做咁。咁但系我又注意到咧，社署啊，人家问佢话有啲咁嘅投诉个案，咁佢嘅回应就话，辖下嘅安老院牌照事务处嘅督察咧吓，就会联络有关院舍，睇下个情况系点样，系咪你会唔会社署嗰啲声气同卫生署系有啲唔同咧？首先，你觉得会唔会咧？李辉， 嗱，以往咧部门与部门之间嘅沟通咧，确实喺第五波嗰度咧，充分睇到佢哋系各自为政嘅，咁但系自从系疫情之后咧，成立咗一啲跨部门小组， 大家都是有一些有商有量的。咁而家后疫症时期啦，究竟佢哋知唔知道近期嘅情况，无论係流感或者係新冠嘅零星个案，你係睇住佢係虽然未人达到一个警戒线，但已经去到一日一日比一日高，未曾超过10%嘅啫，係0.9%。如果睇到今日嘅新聞呢，都知道呢其实我哋唔可以松懈嘅。 係。 咁最主要呢，我知道係有啲家人呢只係睇到个大环境，同埋呢嗰、那个又开关啦、口罩令又撤销啦，咁正正因为係咁，大家个意识係松懈嘅时候呢，院舍更加应该严守。同埋院舍佢冇必要係去禁止探访啊，因为过去嗰3.5年呢已经是禁止探访，他们基本上是一些新客都收不到，因为他没得睇位嘛。如果作为一个营运者，特别是一个私营安老院的营运者，他要做生意，他做什么要闩住那道门呢？他一定是有他的理由，是希望呢一见到有苗头就必须要谨慎，因为怕了，大家都怕了第五波啊。咁呢个在防疫同埋探访那度呢一定要取得平衡，亦都要借助大气电波呢，希望啲屋企人了解到三月中旬之后4月初呢有啲院舍真係出现呢个案，包括我自己嘅其中嘅院舍都有零星个案。 你有冇同呢个社署个安老院个牌照事务处嗰度讲呢？因为佢个讲法就即系虽然佢冇讲到清楚啦，但佢个口气咪即系话你哋唔啱咯，系咪先？我已经出咗啲指示啊，叫佢哋放松噶啦，咁样样就揾督察嚟咁样。有你有冇同佢哋讲翻呢个你所讲嗰个实际个情况咧？安老院嘅实际情况有啲零星个案，你有冇同佢讲？ 嗱，我哋嘅最后单位咧就系卫生防护中心嘅啫。 哦、 因为咧，我哋情报系情报，所以部门与部门之间，佢 但佢是安老院事务督察嚟管理嘛，大佬啊， 系啊， 系咩？ 呢个就系部门之间嘅沟通，同埋咧，当然我哋系要情报俾社会福利处，因为佢直接系监管我哋嘅。咁但系个部门咁大，就算我哋情报咗，系我哋嘅督察知道，未必系阿督察嘅头知道。咁呢个就系而家嘅嗰个文化系咁样嘛。所以希望咧透过大家都知道咧，近日系有零星个案嘅，我哋唔应该要松懈嘅。 好，阿李辉啊，就有立法会议员咧就即系转介啲个案啦，话有某啲院舍咧就唔俾啲院友咧系外出，咁但系外出唔系唔得，不过你外出之后咧翻嚟就要即系隔离3日噶啦。咁咧有人就觉得好似禁锢咁样，即系你有冇听到呢个咁样嘅个案？同埋你觉得系咪真有需要咁样做咧？其实因为有啲零星嘅个案， 疫情好严峻嘅时候咧，确实系有咁嘅情况。就算佢出咗去复诊睇医生，这个必须噶啦。咁翻到嚟咧，同佢冲完凉咧，都希望佢留翻喺佢自己嘅房间嗰度，尽量唔好接触其他嘅长者，因为唔知道你出咗社会之后有冇染到疫嘛。其实系保障佢自己自身嘅安全，同埋同房或者系成个院舍嘅安全，大家嗰个时候系比较谨慎嘅。如果而家已经系复常，即系当然今次嘅零星个案咧，我哋睇到要送院送症留医嘅，譬如系嗰啲零星个案需要送院嘅都唔多嘅，最多系一两个嘅啫。所以冇增加到公立医院个床位嘅压力，但系唔代表呢个病唔存在啊嘛。始终院舍嘅长者都系啲长期病患者、体弱嘅长者，我哋小心为上，其实系保障翻佢哋嘅生命安全。 其实都有专家讲咧，就即系新冠呢个病咧，你好难系永远即系消失嘅吓，即系始终可能要接受嘅现实就系佢永远都会喺个社区嗰度咧，即系一路存在落去。咁如果一路存在落去嘅时候，咁系咪即系意味住你哋即系你头先讲话都有需要一啲嘅即系措施啦吓？咁系咪即系呢啲措施永远都要即系持续落去咧？虽然即系已经开始复常啦。 咁但系咧个病始终都喺度嘅，都有久唔久有零星爆发嘅咁，咁就始终都系需要即系一啲嘅即系防御嘅措施。即系虽然政府话你唔使咩都唔使做啦咁，咁但系你哋自己都觉得成个业界都觉得系有需要，差唔多永远咁样去维持住呢啲措施噶咯，系咪啊？ 其实要视乎各个机构、各个院舍自己嘅行政措施，自己视乎院舍究竟个风险有几高啊？你如果嗰间院舍系完全冇个案嘅，就算系零星个案发生咗，基本上咧，如果连续五日冇新增个案，其实第五日咧冇新增个案，即系再数翻五日咧。就可以復常翻噶啦，係有咁樣嘅指引俾到院舍自己嘅行政措施，睇到哇，你今日一個，聽日又發現多兩個，咁呢個時候我哋要收緊啦。但係咧，發現咗呢啲零星個案喺某一個區域連續五日，已經開始第一日冇新增個案，第二日冇啦，第三日冇啦，去到第五日咪開翻如常咁樣一個復常咯。 好啊，好多谢你吓，吓李辉吓，安老事务委员会委员吓，咁喺唔同嘅岗位、唔同嘅位置嘅人见到嘅嘢系有啲唔同嘅，吓、佢作为呢、這个安老院舍嘅一个负责人啦，佢个情况我可能未必其他人咧可以了解，所以请佢嚟都同大家介绍下都好嘅、我哋电话号码1872311 1872311啊。跟住我哋稍后咧就会请阿梁子超医生咧，就从呢个卫生吓、防护嘅角度咧，又讲讲个情况会系点样啊？稍后我哋会请梁子超医生嘅。 接力枪嚟啦 ！Get set go！ 交俾你啦，接住啊！ 咪住，呢支系咪嚟嘅？ 系啊，要接好呢支广播棒啊嘛！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广播技巧工作坊， 四月22号喺香港电台广播大厦，两位年青但资深嘅电台节目主持白元浩、侯家明开定支咪等你试。 Testing one two， 想参加就喺4月16号前网上报名啦。 CIBS.RTHK.HK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广播技巧工作坊 ，CIBS 人人广播，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正所谓人同此心啦，如果你住喺安老院嘅老人家，你梗系希望啲仔女啊、朋友啊嚟探下自己啦。又或者你屋企有个长者喺安老院嗰度住嘅，你梗系想去探下佢啦。系咪？咁所以你话而家疫情嘅情况好似都冇咩问题啦，系咪？你睇地铁冇人戴口罩咁滞啦，而家 冇有又有 冇咁滞， 越嚟越多人唔戴啫。 系咯，大家都觉得都冇件事咁滞啦。咁你如果去探访都话好似。似俾人覺得有啲阻撓， 係啊， 唔開心嘅。 係啊，因為真係個個都以為而家復常，但係原來有好多院舍都仲有一啲比較嚴格嘅措施，咁所以即係我諗有好多家人啊，都未必覺得咁開心。 係嗱，不如啦，就住呢啲情況，我哋揾下專家啦，請嚟咧就係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醫生，梁醫生你好啊。 两位主持好， 刚才我哋都提及到咧，就社署本来话放宽嗰啲院舍噶啦嘅防疫要求噶啦，咁啊院舍咧应该可以恢复日常探访啊，同埋住客外出嘅活动啊咁样，咁但系咧又有啲个案咧就话，亦都仍然有啲限制嘅措施嘅，咁刚才安老事务委员会嘅委员李辉咧，佢就话系噶，因为有一啲院舍咧有零星嘅个案啊，无论新冠或者系 流感 都有啊咁。嗱，你作为医生咧，对于刚才所讲嗰啲咁嘅情况，你有咩睇法？ 嗱，我谂你要知道啦，就虽然话无论系新冠又好，流感都好，佢都系变成咗一个系风土病啦。咁但系风土病得嚟咧，我哋始终系有一啲嘅高危人士咧，系仍然受到威胁嘅。尤其喺我哋嘅院舍入边嘅长者咧，如果有啲嘅院舍入边咧，佢系新冠嗰个疫苗嗰个嘅加强剂嘅接种，或者系流感嗰个接种咧，系未如理想嘅话咧，或者佢本身咧嗰度入边咧，嗰啲嘅长者入边咧，长期病患啊，高危因素比较高嗰阵时候咧。我諗佢哋相對咧都係可能要小心，尤其是如果佢呢排咧係有啲個案咧係陸續發生嗰陣時候咧，佢都係要小心，因為復常咧都係一個即係話 是不是一步呢，是你是即是已经是一步就可以即是达到的，你都是要慢慢呢是俾嗰个嘅院舍嘅运作，同埋俾啲长者呢能够适应嗰个嘅加强嗰个嘅之后嘅步路。因为点解呢，如果你系即係话喺嗰个风土化嘅过程入面呢，我哋其实都系无可避免呢系要利用一个呢系保护模式之下入面嘅低剂量嘅一啲嘅步路呢，系作为一个免疫补充。 嗯。 而呢个保护模式呢系需要两个条件。 是。 一个条件呢就系话呢你系尽量呢都系话呢系要提高嗰啲即系话呢啲院舍入面嗰个嘅接种率啦。第二个条件呢就系话呢系尽可能呢系俾佢哋呢就算系真系有暴露风险都好呢，都是一些比較呢是一些輕度的，即是說低劑量的步路呢是會間中不會說突然之間呢有一個很大量的譬如說的訪客呢，如果是有一些的譬如說沒有戴口罩的大量的訪客呢入到去的時候呢，是有可能呢是令到那個不同的呼吸道病毒呢就是說呢是突然之間有一個高劑量的步路呢，咁其實唔能夠排除呢就算係有啲係真係打疫苗個長者入面呢係由於自身個免疫系統呢個對嗰個疫苗個反應唔係咁好呢係仍然都會有一定嘅風險啦。咁都係我諗都係話逐步嚟呢，又是而家呢似乎嗰個流感我哋嘅季節呢今年都係慢慢都係會嚟緊㗎啦。雖然呢係因為我哋呢是话而家嘅天气比较暖，而嗰个我哋嘅65岁以上嘅长者嘅接种率咧，都比以往咧稍微高啲咧，可能系会咧系虽然话我哋有三年冇乜流感流行啦，都未必真系会有一个系太大规模一个嘅即系话嘅爆发。咁但係呢喺呢啲院舍度嘅呢个长者都仍然係最需要保护嘅。咁我哋都係冇辦法啦，都係我諗係俾各自嘅院舍睇返佢自己嘅环境呢係逐步咁去做呢就好过呢我哋突然之间咁样呢係要求啲院舍呢係要采取一致咁样放宽呢，而令到係真係出现一啲问题大家都唔想见到。 同意。你刚才讲起关于访客同埋嗰个喺里面住嘅院舍嘅长者之间嗰个嘅接触嘅关系呢，而家啲院舍就好多都取消咗对访客嘅快测要求㗎呢。咁其实呢个取消咗快测要求，你觉得又会唔会实在会对长者构成风险呢？ 其实嗰个快测呢一个敏感度都系好有限，如果佢完全冇病征呢嗰、那个快测呢系真真正正帮得到嘅亦都唔系话特别多嘅。咁始终嚟讲呢都系话呢佢系要本身个长者系要即系话打残嗰个加强针。同埋喺接觸嗰陣時候入面呢係如果係喺啲嘅容許嘅情況之下入面呢大家都係仍然戴好個口罩呢呢樣嘢呢係會有一個比較好嘅保護嘅。咁當然呢係有啲長者你需要餵食嗰陣時候你冇辦法即係話係佢係要除低口罩係食嘢啦，但係調返轉頭你餵嗰個人點解你唔可以戴口罩呢，咁又係可以有一啲嘅措施呢是可以將個風險減到最低，但調翻轉頭呢亦都可以呢係盡量係方便嗰個正常嘅探訪啦。 嗯，梁醫生啊，香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呢近日叫做編製咗個叫做本地個案即時有效繁殖率嘅一啲數據。咁就話原本由年初呢呢個繁殖率呢一直都係喺一以下嘅水平嘅，但係去到上個月中呢突破咗一，曾經高見 1.044 添。咁代表住每一個新冠嘅患者咧，由平均傳染少嘅一人咧，變成可以傳染多嘅一人嘅。大家知道口罩令3月1日起撤銷咗啦。咁剛才所講嘅呢個咁嘅走勢啊，係咪都預計之內咧？ 我諗嗱，你要知道咧，我哋初時喺12月尾嗰陣時候咧，疫情係反彈一個相對高位咧，跟住你睇翻所有指標，佢係下降緊嘅。咁佢當然下降喺個高水平下降落嚟嗰陣時咧，嗰、那個有效繁殖數咧係一定咧都係話低過一㗎啦。但調翻轉頭，當佢低到一個嘅低嘅水平嗰陣時候咧， 佢個病毒始終咧係要透過呢一個自然嘅傳播咧，然後先至能夠有一個免疫補充咧，嚟到係抵消翻咧嗰個嘅，因為你感染同埋或者係疫苗之後咧，都會隨住時間有一個免疫衰減，而嗰個病毒咧都會有一個輕微嘅分化同埋抗原嘅漂移啦。咁變咗而家咧，其實去到一個持續性嘅傳播階段。喺個持續性嘅傳播階段咧，其實基本上嗰個嘅，即係話佢個有效繁殖數咧，係一定咧係要接近嗰個一噶啦。只不過咧，佢可能係間中係會有個輕微嘅波動，係因為你嗰個免疫衰減或者一啲季節性啊啲嘅因素啦。咁但係因為嗰個新冠病毒咧，佢嗰個傳播效率係好快啊！佢係仲咧係緊要過嗰個流感咧。咁我哋喺過去嗰半年咧，係不斷放寬啲防疫措施咧，其實佢已經有一個相對好嘅免疫補充咧。而家如果你睇翻一個個污水嘅檢測，或者睇翻我哋個港大嗰個隊列入邊咧，嗰、那個即係話咧，每個星期咧係分批咁樣，日日都有人一個星期咧做一次嗰個抗原檢測個陽性比例咧。都是一個比較一個偏低的水平呢，是開始一個接近打橫行這樣呢。那其實這個呢是反映一個病毒去到一個持續傳播的風土化階段呢，是多過即是說呢是有一個明顯的一個反彈呢，又不需要太擔心。而另一樣東西就是說呢，要知道呢，就而家個有效繁殖數呢係受到一個好大嘅問題掣肘呢，就因為呢我哋而家檢測嘅人係越嚟越少啦，只係代表嗰個社區嗰個嘅傳播或者暴露嘅人群入面一個好小部分啦，好多唔同嘅因素可能會影響到呢佢實際上啲人邊啲去檢測呢，有幾多人做檢測呢。所以呢個有效繁殖數呢，其實佢漸漸嗰個嘅準確度已經開始有一個大問號啦，大家都唔需要太緊張，反為會小心留意呢，就係話嗰個污水嗰個嘅陽性嗰個嘅比例嘅數目呢，嗰、那個而家都係六七萬左右到每公升啦，比我哋高峰期接近一百萬都跌咗好多㗎啦。如啊同埋睇埋呢，佢嗰個即係話係港大入面嗰、那個即係話嗰個自愿嘅一啲嘅啲有冇病徵嘅人，佢都每個禮拜做一次嗰個抗原檢測嗰個陽性比例呢，如果嗰度冇一個大幅度嘅一個飆升呢，咁都唔需要太特別驚嘅。 阿梁醫生啊，就你而家都解釋緊俾我哋聽，就個病毒而家都差唔多係一個逐漸風土化嘅過程啦。咁如果冇理解錯咧，就係、是、你覺得即係喺我哋嘅社會當中咧，尤其譬如話老人院咧，都如果有一種嘅叫即係低劑量嘅暴露咧，都會有益於即係嗰個免疫屏障 嘅。佢就唔係有益嘅，嗰個唔係有唔有益，嗰、那個係一個自然發生嘅現象，你避唔到嘅。而係問題咧，我哋係要確定咧，呢一個嘅暴露係一個保護嘅模式下進行，就唔係話一個完全放任咯。即係話你一樣嘢係要提供嗰個疫苗嘅接種，第二樣嘢係將呢個保護稿，將呢啲個暴露嗰個咧，係一個低劑量同埋一個咧係唔係話太頻密嘅，而令到咧我哋可以慢慢俾啲長者去適應咁解。呢樣嘢唔淨止係話對嗰個啦新冠啦。對我哋其他呼吸道嘅病毒，尤其是流感或者嘅呼吸合體病毒咧，都係重要嘅。 但係呢、個度係點樣掌握咧？ 而家都會有問題嘅，即係仍然都係話我哋要過多段時間咧，等到佢哋咧能夠透過一個低劑量嘅自然傳播做好個免疫補充之後咧，我哋先至可以咧，譬如俾啲長者適應完咧，我哋先至可以咧係再即係比較大規模咯，或者完全放寬咯。 咁但係嗰啲院舍個別院舍又點樣去拿捏呢一個所謂低劑量暴露風險暴露，即係嗰個度喺邊度？佢點知 咧？大家點拿捏嘅？第一樣嘢就係話，盡量係提高本身入面嗰個自己嗰個嘅嗰個接種嗰個嘅情況。第二樣睇個院舍入面咧，究竟嗰個病人入面咧嗰個嘅譬如話嘅分布咧，會唔會係好多嘅高危人士啦？同埋亦都睇下咧，佢最近咧有冇呢啲嘅個案發生咧，嚟到去控制咧，佢究竟係放寬嗰個步伐咯。咁就變咗你都唔能夠叫佢政府話一放寬，咁你叫所有人都放寬嘅。調翻轉頭，如果放寬之後真係有啲不幸事件干受嘅，咁你係叫政府負責啊，定係話叫院舍負責咧？ 好啦，又或者順便亦都問阿梁醫生 一啲其他嘅情況咧，醫管局咧近日就話咧，兒科上呼吸道感染個案咧就有上升，咁啊個別兒科病房嘅佔用率咧都非常高嘅，當中咧就唔少有患有呼吸道感染或者腸胃炎嘅。呢、這個趨勢同衛生防護中心嘅流感監測數字有啲人就話吻合嘅。喺你所了解嘅情況當中，啲病人嘅上呼吸道嘅個案情況係咪都係咁樣咧？而嗰個流感嘅持續又將會有幾耐？有咩預計咧？ 呢、這個係必然係會發生嘅、就因為我哋過去嗰三年咧，就係、話因為我哋係要預防嗰新冠咧，好多社交距離措施同埋口罩嗰度咧，其實咧佢係咧。是好有效咁樣咧，係阻截咗流感同埋其他嘅呼吸病毒咧，嗰、那個喺個社區入邊嘅傳播。 嗯， 喺咁嘅情形咧，當我哋而家放寬曬措施，又尤其是係最近放寬埋口罩嗰陣時候咧，呢啲咁嘅病毒咧係一定係會翻嚟嘅。 哦，必然嘅結果啦。多謝你啊，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志超醫生嘅嚇。今日嘅節目時間夠曬啦嚇，再會。 好，拜拜。